大家好，我是米雪。怎样做个快活人？其实生活是很简单的，生活的情趣要自己找，自己去安排。朝头早我就会去跑步，跑完步呢就找些三五知己朋友去喝下茶，倾下偈，做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我喜欢揸车，揸车时候听下收音机，回家又看下电视，长知识啊。不论是年纪大或者年纪小的，身体就要健康，所以最重要是每日笑一笑，咁就好开心，好满足㗎啦。 哇，好开心喎、 啊。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放松快活人。 早晨，星期一至五嚟到呢个星期五嘅早上，我係梁继章。 Happy Friday， 我係瑞瑞。 星期五啦，要向呢个星期讲一声再见。我要同大家暂别，唔好挂住我。我是撇离心心脚， 大吉利是个你咩？ 我真的要暂别两日啦嘛，做咩啫？ 唔会噶， 大吉利是 绝对唔会，因为大家会 个礼物翻嚟， 会继续重温 暂别咯，做咩啫？ 六日都要重温， 咁系嘅， 一齐继续听啊！ 我谂唔暂啦， 好啦，通通包人，三小时，系啦。 This game can't last forever. Why? We cannot live together. Try. Don't let him take your love from you. You're no good, can't you see, brother Louie, Louie, Louie? I'm in love, set to free. Oh, she's only looking to me. Only love breaks a heart, brother Louie, Louie, Louie.She's only looking to me 叫做 Brother Louis， 我相信今日咧点唱嘅时间咧，好多朋友会点咩 Brother Kang 啊，阿 Brother Kang 因为嚟紧咧就系佢嘅摇曳吓，咁啊今日见到大家网上继续留言吓、啊，或者教育时候可以打嚟18723888，同你嘅好朋友讲声，任何嘅祝福说话都系可以。 Does he go on pretending that his love is never ending, babe? Don't let him steal your love from you. You're no good, can't you see, brother Louie, Louie, Louie? I'm in love, set to free. Oh, she's only looking to me. Only love breaks a heart, brother Louie. 早上十点十九分，听紧风骚白人，廿六度气温，相对湿度74%。咁啊，短暂时间有阳光，有骤雨，稍有雷暴。下个礼拜风势增强，气温会下降，亦然有雨嘅。今日节目一样好多嘅精彩内容啦，稍后咧一十一点钟之后就会有校长同你玩， 你又知唔知？ 冇错啦， 今日好犀利，我哋有位女校长， 冇错啦， 劲啊劲啊！ 咁除此之外嘅话，我哋仲有车路的士啦。 哇，潮潮哥啊， 系啊，又要讲下嘅就系大家都非常之即系 关心嘅， 都非常之关心嘅，有关呢个就系 吞路 加价，吞路 系啦。咁 到底我哋会唔会俾人吞咧？ 唔单止加价啦， 唔会啊， 仲有牵扯好多嘅问题啦，譬如佢繁忙时间啦、非繁忙时间啦，吓、 等佢理顺啲先咧。 其实我觉得一路听落去嘅话，我系觉得即系比较复杂啲嘅， 真系 需要了解一下噶。 系啊，又话两分钟后又唔同价钱。 系啊。咁你点咧？系咪？ 咁我碌唔碌过去好咧？ 系啊， 定系我等下先。 有人会嘅， 即系等于 快啲。 佢等于咧，有啲茶餐厅咧，佢唔知两点半咧就系黄金诶，嗰啲叫咩啊？ 下午茶时间。 我见到好多人咧系两点五咧企咗喺嗰度霸住个位先，但系佢唔俾钱住，佢又唔买住，佢、等佢叮哎买得啦咁样。 诶，你咪就系呢啲人。 我 你讲下，你讲下你自己嘅心得。 心无力， 你讲下你自己嘅心得。我觉得你系，因为我记得你好似有讲过嘅，就系话都系食呢啲咁嘅嘢，但我啲晏少少去， 晏少少去嘅话就会 细碟少少嘅，但系个问题系你悭好多 啊 嘛。 饮茶都有嘅噃， 系啊，饮茶 入座时间咧都有计嘅，有啲系即系某个钟数入座咧，叫嘢 点后啦， 系又会平啲。 其实有啲好嘅姐姐佢会提你 嘅，系啊，喂， 嗌一啲嘢，佢就喂，其实你可以将佢夹埋变一个餐啊，仲送个啫喱俾你添啊。佢会提你啊，我觉得咁样。 边度有即系你送啊？ 有啊，咩有树冇啦，而家仲有粒提子， 两粒提子，得两粒提子。 你唔讲俾我听， 你唔使咁怒嘈。 我未食过有即系 你 送。 以前有噶，你记唔记得我哋好耐好耐之前 细个嗰啲快餐， 食嗰啲咩常餐啊、快餐啊，咩都好 嘅， 有杯啫喱 嘅。你讲 有个布癫嘅，但系唔知点解 佢个啫喱杯咧唔会 细细杯 嘅， 系啦，冇 错， 但 系 呢样 介意嘅。都好开心， 系啊！ 有啲细路仔 好中意啫喱噶， 我都系啊！我而家都会雪啫喱噶。 你有冇落花奶上面？ 当然啦！ 哇！ 你觉唔觉得啫喱咧？ 双色嘅啫喱啊，需要啲时间噶，好简单啫嘛。 即系停咗再加上， 先整一半，跟住佢就当佢停咗再加多另外嘅一个颜色上去嘅话，咁跟住其实你食落去都系觉得个甜味嘅， 系啊， 好容易整。不过你要麻烦少少。 我觉得啫喱呢样嘢咧，最吸引人嘅时间咧，唔系摆雪柜嗰阵，系整嗰阵。 系又香 嘅。因为你闻到嗰啲香味咧，你会觉得好香嘅，嗰啲生果嘅味道。 系啊， 我觉得系食回忆咯。 嗯， 系啊。我有一个朋友啊，就好得意啊。佢除咗话中意食啫喱之外嘅话咧，仲一定好中意喺夏天嘅时候去饮一个提子汁冲嘅。 去边度饮啊 ？A N R 哦 ，A N R 提子汁嘅话，对于佢嚟讲嘅话，系充满住好多嘅回忆。细 路仔， 因为细路仔嘅时候，屋企佢去读书嘅时候嘅话，系有 A N R 饮嘅。 哇！ 你谂下几开心？ 呢一样嘢， 到今时今日啦，已经好大年纪啦，但佢仍然中意饮。 但呢一样嘢， 同埋佢话以前嘅 A N R 同埋而家嘅系唔同味嘅。 系啊，加块柠檬上嘅正咧。 有咩？我 檸檳， 哦， 真係好好飲。 我未試過。 如果你真係傷風啊，或者覺得自己嘔感冒咧，整一杯熱嘅， 係 熱嘅就加塊檸檬。 聽聞好似係咁講啦。咁但係咧就我去佢屋企話好笑噶。有一日咧我就見到啦，佢咧就食完飯之後咧就叫佢個工人咧整一杯 A N R 俾佢。跟住我就話 Q 嘅，點解會飲 A N R？ 跟住就係佢個老婆同我講嘅就係：，你唔好講啊！呢啲咁嘅嘢咧係嗰啲古舊嘅一啲禮法。佢話因為以前咧佢喺外國讀書嘅時候， 日日都飲， 有飲 A N R。 有咗回憶， 係一件事嚟噶，即係等於你瞓覺之前嘅飲杯熱嘅牛奶咁樣咧，你會覺得哇好開心啊咁咯。另外仲有就係啫喱啊，跟住我同佢講完之後咧，佢偷聽到喎，咁跟住身邊佢就話你飲唔飲啊？跟住佢請我飲喎，跟住佢就講哇黃欣啊，佢話佢唔係人人都請噶。 哇黃欣好當啊， 黃欣好當啊咁樣咯，所以有時係好得意嘅呢啲嘢，我覺得係回憶嚟 嘅。你另外呢個回憶令我諗起咧，除咗呢一樣嘢之外咧，有個咩咩色咧？嘟嘟色咧就系真系病嘅时候 咧， 病嗰阵嘟嘟色咧就会，通常会整支嘟嘟色带俾人。 嘟嘟色就 仲有一种糖咧，里面有啲糖喺度咧，嗰 个 糖有啊， 系柠檬糖嚟噶， 系啊， 系啊，嗰个会啜完之后嘅话，嗰条脷会损。 你咪啜得太大力咋？ 哇！我最中意，哇！好开心啊！ 我有一个唔系太好嘅一个做法嘅，对于牙齿嚟讲系非常唔好嘅。 系咩？ 系任何硬嘅糖我都要咬爆佢嘅。你有冇呢一个？ 咁样嘅嘢。等于我有一个朋友又系嘅，任何嘅冰块佢都系 要 咬爆佢嘅，佢就会觉得咁样咧就好舒服啦。但其实对于牙齿嚟讲系非常唔好噶吓。 其实睇你 点 睇，嗱两个方法，一系你咬爆佢啦，一系含住佢啦。但含住佢咧，嗰啲糖分咧咪一样咧，系令到你嘅牙齿一轮系即系受到腐蚀咯。即系我觉得咁。 唔系，系因为咬 嘅 问题。 佢咬嘅时候嘅话系会令到你啲牙会裂啊。因为我最近先走去补个牙，咁就因为咧就系我好中意嘅就系咬嘢，咬啲好硬嘅嘢。咁其实咧， 蟹壳啊、虾壳啊， 冇错。其实我系咬瓜子，我系咬咩咧？门牙两个中间，有时咧咪有一啲人嘅咬瓜子系用唔同嘅地方噶嘛。我系中意咧就喺前边呢度咬嘅，咁啊即系咬住嘅话崩咗一忽。 哦， 系啦。 你识唔识得用牙咁样撬开？ 当然可以啦。系啊，如果唔系食瓜子就系咁样啫嘛。个样真系好霸气噶嘛，你知唔知？ 系啊， 即系跟住又掉低咁样， 系啊，掉落地下 嗰啲。咁我就中意就系用门牙中间嗰个位嗰度咧，就可以整。咁点不知咧就即系佢爆咗，佢裂开咗。咁啊就你就咁望咧就唔觉嘅，但我自己咧就会 唔舒 服咯。你始终你都系崩咗一忽啦。咁跟住咧就阿牙医同我讲，佢就话而家年纪大啦，有时有好多嘢咧就要帮助一啲嘅辅助嘅用品，例如咧就 系 你食嗰啲蟹钳啊咁等，或者用嗰啲钳就唔好自己咬啦。佢话真系唔系咁好嘅， 瓜子一定要自己剝先好。 我咪就係話，有時有啲嘢你係真係要用自己親力親為噶嘛，有啲嘢咁咯。咁佢就話真係唔好，因為好多時候啲人因為咁樣嘅話咧，你如果係裂咗咧，就會好難搞。咁同埋嘅就係話，最好最好最好嘅就係切記切記一樣嘢嘅就係唔好剝你啲牙，因為啲剝完啲牙之後會褪，褪完位之後嘅話咧，你啲牙就會疏，疏嘅話咧就會易甩。咁所以呢一樣 嘢係一 連串嘅 chain reaction 嚟嘅。所以佢就話：咁點解好好地你自己有一棚牙嘅？话唔好地去保养佢咧， 金食瓜子我谂到啦。 系啊，唔系啊，其实咁我都系日系曳嘅，唔单止系金食瓜子嘅。我嗰个位嘅话，我都有一啲即系外来嘅， 应该系有啲 伤害嘅。因为我试过有一次，我记得我有讲过噶啦，做 MC 嘅时候攞住个麦讲嘢，跟住有人个手一托， 哦哼到， 我就砰一声撞落去自己就门牙度咯。不过嗰次又冇事，咁冇可能嘅就系即系佢都系挨唔住。 记唔记得嗰个系边个？ 我唔记得啦，我唔会好似你咁记仇。 有啲人咧，后生嘅时候咧， 我系 有啲人后生嘅时候觉得自己牙齿无敌啊嘛，做一样最伤害嘅事， 乜嘢啊？ 开汽水 哦，我唔会、啊。 你有冇见过啲傻仔？即系咁样，即系好似好威，好似好威猛咁样。 系啊，我唔会啊。 我都试过有一次咧，但我怀疑只牙咧本身已经即系有啲内伤噶啦。食嘢啦咁样，其实都唔系咬啲好硬嘅，普通一啲一个鸡咁样一咬咧。个鸡又冇嘢，我只牙就扑一声冇咗一半啊！ 哇， 直情冇咗， 好痛啊！有时 系啊， 成餐饭都冇晒心机，即系自己搵条脷摸，哎呀，点解冇咗嘅只牙咁样？ 好痛、啊！ 你会不停咁顶佢，你唔知点解啊？你硬系会成个身 越顶， 佢咁有几大，有几大个咧？跟住你真系自己 又唔敢相信， 系啊，唔敢相信，但 系 跟住你会接受嘅，系啊，接受完之后，你始终你都系真系唔知点解。 又要去牙 医，我觉得一只眼啦，一只牙都系嘅，叮叮嘢嘅啫，可能有一点咁。一个窿嘅话，你会觉得好似好严重咁噶，你觉唔觉 得？但系有啲嘢，睇你觉得严唔严重啦。我第一有一日话无端端，系真无端端嘅，同人开下会，点解只牙好似有啲嘢咁样？由嗰一刻开始，我就知道原来我多咗粒飞蚊啦。即系飞蚊症，唔知道大家有冇试过咧？系好骚扰性嘅，佢喺你只眼上边啦，咁你望嘢咧就好似一点飞嚟飞去咁样。原来虽然系好细点咧，但系你会觉得，你会成日觉得佢存在，因为你好留意佢。 拍死佢咪得咯？ 拍啲牙 咯，或者喷啲喷 蚊 拍水落去咯。 再唔系放嚿蚊香喺度咯。 我帮你，你开咩会啊？ 哎、拍死都唔搞掂啦！ 咁啊睇个医生，咁啊医生咧讲咗个，我都唔知算唔算安慰。我放心啦，飞蚊啲蚊咧，慢慢会飞去另外一度噶啦。 嗱，我都话啦， 知唔知点解啊？ 唔知， 因为佢会走去你眼球嘅另外一边啊，即系佢会走噶。咁如果佢走咗一个，影响唔到你嘅， 即系后边咁先。 系啊， 咁但系你只眼珠、你个眼核会碌嚟碌去噶嘛，医生。 唔系，佢唔系话即系偶然啊，即系佢真系会停留咗喺另外啲地方，咁会有一段长时间唔再骚扰你搞。 其实佢唔系同你有仇啊，佢唔帮你搞。 咁而家真系冇咗， 特登唔帮你搞。 有个幸运冇试过系嘛？飞蚊， 飞蚊有，我有啊，但我就唔觉，系啊，有时你会觉得就，咦，点解有只蚊飞过嘅？咁就哦，唔系咁样，冇乜嘢啊，我又唔会觉得佢哋因为咁样要拍自己只眼咯。我你啊， 我 哋 拍自己只眼， 我唔会自己拍，我搵人拍， 我唔会猛咯， 再攞个电蚊香点啊？ 等佢飞咗嚟， 又或者你睇唔睇到？你睇唔睇到？ 傻仔 ，OK 啦。每一个人都会觉得即系困境嘅都唔同嘅， 系啊， 我相信。 咁你眼咧，你有冇见佢有时有条嘢咁样喺个眼前面咁样过噶？ 呢啲咪飞蚊症其中一只咯， 一条噶你嗰个 系啊，有一条噶，有一啲嘅就好似有一条诶绳咁样噶啦， 好似透明嘅一个虫咁样， 冇 错 冇错。 有啊， 系啊，咪就系、是、个你个咩捉咗飞蚊症， 而家 仲 有冇？ 而家仲有噶系嘛？ 而家冇啊！ 你望一啲光嘅嘢，有时你会见到比较清晰啲嘅。但系若果你话我哋平时咁样嘅即系情况咧，你就唔系话 都系飞蚊啊？ 都系飞蚊， 佢未成蚊之前嗰条虫啊？ 飞虫咯，你嗰个 系佢嗰条路线， 你唔系飞蚊咯，你飞条 路线。有时嗰啲嘢飞过，啲飞机飞过咧，你会见到系啦，有一。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电视广播有限公司向员工发信表示，将会调整公司的人力架构，部分职位会被终止，整体有大约5%的员工被遣散，员工将会获法例要求的补偿。行政主席许涛在信中说，疫情和抗疫措施对经济和市场带来巨大冲击，香港经济前景仍然存在诸多挑战，公司将会引入优化成本和资源管理方案，目标节省2.6亿元年度现金开支。许涛说，公司亦都会大幅调整节目制作预算，旧有的节目制作模式会转型，一些未能够达到预期收视和经济收益的节目会被终止。他又说，公司会降低对外判工作的依赖，通过自身的创作能力和自有资源，利用合理成本完成同等质量的工作。美国加息 0.25 厘，本港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说，美国联储局加息幅度符合预期，金管局亦都跟随上调贴现窗利率。他指出，在联会制度之下，本港利率会跟随美国利息向上，认为本港经济可能会同时受到利率环境和经济活动影响。不过他说，本港外部需求面对挑战，对经济有负面影响，但是自从本港经济复常之后，本地需求已经有改善。美国直谷银行和悉尼祥银行先后倒闭，瑞信亦都陷入财务危机。余伟文说，本港银行在有关机构的风险敞口十分之低，而且欧美监管部门已经采取措施防止外日影响，认为情况很大程度已经受控，对本港影响有限，但是仍然要密切留意事态发展。到马尼拉参加中非外交磋商和中非南海问题双边磋商机制会议的外交部副部长孙卫东，昨日同菲律宾外长马纳罗会面。孙卫东说，中非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顺应两国人民心愿，符合两国共同利益。当前国际地区形势发生深刻复杂演变，双方要落实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达成的重要战略共识，深化政治互信，聚焦务实合作，继续将南海问题放在双边关系适当位置，堅持透過友好協商妥善處理分歧，共同維護中非關係和地區穩定大局。中方引述馬納羅表示，菲律賓視中國為重要夥伴，南海問題不是中非關係全部，菲方願意和中方密切溝通協調，妥善管控爭議，保持雙方關係良好發展的勢頭。北韓宣稱在領袖金正恩的指導之下，成功測試一款水底用的核攻擊無人艇，並且進行了巡航導彈演習。 朝中社报道，军方星期二至星期四举行演习，验证用于自卫的核力量可靠性。星期二在咸镜南道海岸部署水底核攻击无人艇，在80米至150米深度潜航超过59小时。昨天下午抵达模拟架上敌方港口，并在水底引爆。北韩星期三又在咸镜南道发射四枚搭载模拟核弹头的巡航导弹，击中在东海设定的目标。金正恩满意训练结果，强调美韩无视北韩的忍耐和警告，盲目挑起军事挑衅活动，朝方将会以更具压倒性和更加强而有力的态势应对到底。天气方面，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稍后有一两阵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周末期间骤雨较为频密，同有雷暴。下周初风势逐渐增强，气温下降至19度左右，仍然有几阵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918点，跌131点，总成交金额456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65点，跌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592点，跌1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76.8升1.2，美团139.9跌1.2，阿里巴巴85.25跌9.5，百度集团156.1升5.2，中国移动62元跌1.6，联想集团8.68升5.6，金山软件36.1升1.8，京东集团158.8冇升跌，小米集团12.28升6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30.53，瑞士法郎0.918，加元1.373，人民币6.846，英镑对美元1.227，欧元对美元1.082，澳元对美元0.667，新西兰元对美元0.624。日经平均指数报27348点，跌70点。港金报18660元，系升1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91.46美元，卖出1991.8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而家龙尾排到爱护动物协会；漆咸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维里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天桥啦，东行去翻中环湾仔绕道方向慢车，龙尾就喺中区警区总部对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挤塞，龙尾喺告士打道近劳压道。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咧就行车缓慢。喺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车多；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顺业街一段慢车，龙尾就喺常怡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西九龙走廊由于有道路工程，西九龙走廊去美孚方向介乎东京街西至到发祥街一段啦，都系封咗慢线噶，咁影响到而家丽桥去美孚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港湾豪庭对出。咁将军澳嘅骏日街由于有工程啦，骏日街介乎骏昌街至到骏云街一段来回方向都系全线封闭，咁受影响巴士路线要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机场、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三号干线落斜葵芳、东涌裕东路回旋处九龙、青衣南桥落斜葵芳啦，同埋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科学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光辉广播九十五载，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歌， 全球华人至尊金曲大奖，真永远。 刘德华， 我看不见，我听不见，天长地久的诺言。 全球华人至尊金曲，感情线上。 先生们， 分手的感情线，请等我为你蔓延，彼此的感情线。走步问对方双手你的感情线。 光辉广播九十五载，开创金曲新时代。 广播九十五周年十大中文金曲颁奖音乐会，五月六号红磡香港体育馆隆重举行。 国剧八三零输赢。 有请销售专家周月同我哋讲下佢嘅成功秘诀。 呢张相系我签人生第一张单嘅嗰阵影嘅。呢一位系捷科嘅老总，我师傅陈明佳先生，佢送咗后面几个字俾我：销售无捷径，诚恳待人，诚信做事。 国剧八三零输赢，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做老板要有远见，订立十年发展大计，凡事做好十足准备。 咪住，想做个十全十美的好雇主，一定要准时出粮，同帮雇员准时供强积金，要在每个月十号或之前供款，同埋交付款结算书。如果十号或之前有公众假期，就要提早安排。过期供款就要俾拖欠供款额5%嘅附加费。适用电子服务，供款就更快捷准确啦。 李小姐请坐，请问边度唔舒服呢？ 哎，梁医生，我好唔开心啊。 点唔开心？ 逢星期六日我就冇晒心机噶啦，但系星期一到五嘅话又 OK 翻，特别系朝头早嘅十点到一点咯。但系咧之后嘅话又唔开心翻啦，每日咧好似坐过山车咁，我好担心。 啊，李小姐你唔使担心，冇事。嗱，即系搵阿马姑娘开啲开心药俾你，你照足时间食，搞掂晒。 只要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听风骚快活人。记住啊，食完早餐之后听啊，星期六日咧就要听重温，咁就冇问题噶啦。 咁收几多钱啊？ 开心系唔使钱噶。 梁继章、李丽润、马小强。 礼拜五嘅早上10:41，因为网上咧睇咗个访问，其实每一个人咧对幸福嘅定义咧追求都唔同嘅。咁啊呢一个男子咧外国嘅，咁啊40头嘅年纪啦，都叫做一个强健嘅身体吓。点解要强调呢一样嘢咧？因为咧佢有一日。突然間對而家過緊嘅生活咧，覺得有啲厭倦，即係覺得好似啊，每一個月咧都營營役役咁啊，賺咗啲錢咁就花咗佢，跟住下個月又賺咗花咗佢咁樣。同埋佢強調咧話，租金嘅壓力啊，每個月咧都要為咗呢一樣，因為佢又租屋一族嚟嘅。咁啊，到最後咧，佢就放棄咗而家嘅生活啦，做啲咩咧？咁樣有一日佢終於作呢個決定咧，就將自己身上嘅現錢啊，佢一啲覺得唔需要嘅嘢咧。摆咗个电话亭上边，跟住就算啦，唔要啦，咁样佢放弃咗，就一个人咧走咗一个山窿嗰度居住。你觉得佢呢个行动可以维持几耐咧？即系佢意思，即系要同一个现代嘅生活隔离啊，过一啲叫越居人嘅生活。佢呢个生活咧，一个过咗14年。直至而家咧，仲喺度过紧。不过佢话咧，因为屋企咧爸爸妈妈都老啦，所以佢都可能咧会要翻去照顾屋企人。咁啊，嗰个记者一路去访问佢啦，入埋佢洞穴里边啦。你唔好以为佢里边咧就布置得好美轮美奂，其实佢瞓嘅东西咧，张床咧就真系将嗰啲叫做 最简单啦， 纸啦，一啲纸皮啦，即系你见到流浪汉嗰只啦。佢坐嘅梳化就系另一张纸皮啦。咁样，咁啊食物食咩咧？咁佢话其实咧，佢行落山咧，好多大型嘅超市咧。好多抌落垃圾桶嘅嘢咧，系食得嘅。虽然过咗期，但系食得嘅。佢话相信我，我食咗咁耐咧，冇病过。第一，第二个山里边咧都有啲小动物啊，或者高速公路咧都有啲俾车撞到死咗嘅小动物啦。咁亦都系佢嘅粮食之一。好啦，平时佢做咩咧？咁样，平时咧佢话佢个办公室就系市政图书馆啦。咁每日咧就去图书馆，踩个单车去图书馆度咧上下网啊。 即系仍然要翻工嘅。 唔系啊，佢讲笑啫，即系办公室讲笑啫。其实佢冇做嘢， 冇做嘢。 系啦，佢当嗰 只不过系去嗰度，就 系 上下网啊，都同呢一个世界冇话完全脱节。 系睇下书啊，或者网上佢自己有佢自己嘅社交平台，写下佢自己嘅生活啊，即系咁样。你觉得呢种生活其实啊，佢又觉得好幸福。但系你会睇，哇，嗰个冻月真系好。好咩都冇咯，即系咩都冇咯。 佢开心咪得咯。 咪就系每一个人对于幸福嘅定义都唔同咯，以及嘅就系道出呢一个就系好哲学嘅问题啊嘛。个问题嘅就系话，其实所需嘅唔系好多，但你想要嘅嘢系好多嘛。 冇错， 系因为你贪心。 系啊， 系啊。 另外佢关键嘅咧就系话佢爸爸妈妈都老啦，咁啊十几年，咁佢自己要衡量一下啦。你如果倒翻转睇咧，你又好自私。 嗯， 系啊，点解你十几年都唔翻去睇佢咧？咁 样。但系我又觉得其实系。你活好你自己嘅生活嘅话，会唔会都系对于爸爸妈妈嘅报答呢？ 嗯， 呢个系一个基本啦，你唔需要佢哋担心你。当然，若果佢哋嘅身体出现问题，或者佢哋年老系需要你照顾嘅时候嘅话，你就要尽你自己嘅孝道。 系啊，系啊， 系啦。咁啊，但系经过十四年啦，佢又如果真系为咗照顾爸爸妈妈啦，咁都系应该系嘅。咁再翻翻去呢个社会里边，佢又能唔能够再接轨咧？个心情上啊， 难啲咯，我觉得。 你明唔明啊？ 十几年， 十几年喺度生， 又如何咧？ 系啊。 又如何呢？即系我想请问我就系人系咪一定要吓咁快啊？同埋所有嘅嘢嘅话，系咪真系要清楚知道呢一个世界究竟每一秒每一分喺度发生紧啲咩事嘅话，我哋先叫做活着呢？ 唔系，佢话要翻出去社会做嘢、工作去搵钱啊！ 即系如果佢要照顾爸爸妈妈， 你嘅意思系咁样啊？ 系即系如果佢翻出去照顾爸爸妈妈，爸爸妈妈老啦， 系 啦，佢要过翻正常嘅生活， 咁啊真系难啊， 系嘛？即系每一日又过翻一啲 routine 嘅生活，而呢种生活曾经喺十四年前佢系厌弃咗噶嘛？佢话自己已经患有轻度抑郁症啊，即系觉得每日咁样翻工翻工啊，交租交租啊，佢觉得好厌啊，所以佢先会即系落咗个咁嘅决定。 我又唔觉得，我觉得嘅就系其实人系好 flexible 嘅， 嗯、 其实人系可以好多嘢系逼出嚟嘅。 嗯、 你而家既然系觉得嘅就系你嘅生命嘅意义系在于嘅就系我系要好好地要知道嘅就系如何用一啲最少嘅嘢能够去活着嘅话，我都系得嘅话咧，其实好似等于嘅就系一个人啊，我冇任何不敬啊吓，先去嘅就系一个即系嗰啲叫做乜嘢啊？去一啲寺廟嗰度，叫做嘅就係過翻一啲嘅就係最基本同埋最需要嘅，跟住佢可以還俗噶嘛，佢可以嘅就跳翻出嚟嘅話，會過翻呢啲咁嘅生活噶嘛，我覺得佢就係冇問題啊。人係基本上係可以點樣都得嘅，只需要嘅就係你唔會影響到其他人，係嘛？你自己活到自己有一套你自己覺得舒服嘅、健康嘅同埋快樂嘅人生嘅話，我覺得咁樣就已經足夠了、 不過咧，其中佢提咗一點咧，我都佩服嘅，即係佢話佢從來即係雖然佢係一個完全冇任何嘅財產人啦，但係佢從來冇申請任何嘅援助啦，即係佢唔係嗱，佢搞清楚佢唔係嗰啲叫做乞衣或者流浪漢喎，佢冇問人攞錢嘅喎，佢從來都係食自己執翻嚟嘅嘢啊，捉啲小動物啊， 簡單 等等，簡簡單單。 喂，如果你講緊佢住喺山窿，同埋佢就係喺嗰啲高速公路嗰度， 根本唔需要錢啊！ 咁我觉得根本佢已经系去到真系最基本噶啦，系咪？总之我就我食饱，我有一个地方遮风挡雨，就已经 OK 啦。咁其实系啊，越居人咁嘅生活啫嘛，你得唔得啊？你得嘅都冇问题噶，系咪先？我真系觉得冇问题。我尊重每一个人佢哋自己对于自己嘅生活嘅取向。 我试过即系过啲比较简单啲嘅生活， 系得噶，仲开心啊！ 点样啊？嗰阵时喺大陆做嘢咯，个工厂咯。佢每日好規律嘅啲生活，就六點鐘去飯堂食飯，食到六點半冇嘢食噶啦，因為嗰度比較離市區遠啊。然後我就翻宿舍啦，跟住我九點鐘瞓覺。我試咗我諗大半年咁嘅生活啦。 你嘅意思就係有規律嘅生活嘅話，唔代表嘅就係沉悶嘅，同埋嘅就係有啲人其實佢哋係會中意嘅。有啲人係唔中意有呢啲咁嘅規律上面嘅束縛，但係有啲人其實係中意嘅就幾多點鐘做乜嘢，幾多點鐘做乜嘢，係咪？佢唔使諗啊嘛。而大部分嘅人都係被我亦都覺得嘅就係被訓練到係覺得係要咁樣嘅。有好多嘢都係覺得幾多歲我需要買樓，幾多歲我需要有啲咩嘢嘅話，冇人同你咁樣講過。所以咪就要活出自己嘅一套咯，系咪？所以我觉得冇话去点样讲话佢咁样嘅话，佢会唔会冇？我 系 会尊重每一个人你自己嘅取向，系咪？ 希望大家揾到自己嘅 地址啊！我去探下佢啊！ 山窿里边，我写俾你啦。 好啊， 翻嚟有网上情缘。今日十一点后，我哋有位女校长梁咏梅校长。 Falling down from 然女王的主题曲 Angel Queen。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网上情缘，任何一个人，无论佢几普通、几平凡，但对于某一啲人或者某一个人嚟讲，佢哋都系最宝贵、最特别嘅。可能你系佢哋嘅妈妈、爸爸、老师、好朋友、好上司，你喺佢哋嘅生命之中扮演一个好重要嘅角色，照亮咗佢哋嘅生命，为佢哋提供继续努力落去嘅动力。喺你生命之中，有冇揾到个咁特别嘅人，定系你已经系某人一个好特别嘅人？ 被你抓得更紧，没有了你，我的世界雨下个不停。我付出一生的时间，想要忘记你，但是回忆在我心里跳出来，拥抱你。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的寂寞逃不过你的眼睛。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你让我越来越不相信自己。 幸福有好多种，亦都好多人挂喺口边嘅。而家仲幸福叫做小确幸，即系每日生活之中少少嘅惊喜，少少嘅幸福，已经好开心。例如好顺利咁搭到想搭嘅车啦，例如今日天气好好啦，例如遇到一个好嘅邻居同你讲声早晨，都可以系生活嘅小确幸。换句话讲， 只要每一个人对生活那种感恩度增加，幸福的事亦都会增加，就是这么简单。衷心祝你每一天被幸福快乐包围。 还记得年少时的梦吗？像朵永远不凋零的花，陪我经过那风吹雨打，看世事无常，看沧桑变化。那些为爱所付出的代价，是永远都难忘的啊。所有真心的痴心的话，永在我心中，虽然已没有他。走吧走吧，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走吧走吧，人生难免经历苦痛挣扎。走吧走吧，为自己的心找一个家。也曾伤心流泪，也曾黯然心碎，这是爱的代价。 希望每天带给你最开心的时光。人生要令自己开心很简单，每一天生活之中找少一点小确幸，又或者将小确幸送给人家，对你给一个微笑，一个友善的眼神，一个祝福的说话已经足够了。快乐早上十一点钟听紧张艾嘉《爱的代价》，我们先听十一点的新闻报告，继续回来我们的风骚快活人。 做人真的不容易哦，如果能够做到是一个快活人，就梗是风骚啦。啊，香港电台有三只风骚快活人哦。哎呀，真的恭喜贺喜啊，我是林建明，大姐明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午一点， 风骚快活人。 27度几温，上去10度 69%， 提提大家先啦。风骚快活人，因为12点半会有点唱的时间，电话号码就是1872388 1872388。你又知唔知今日嘉宾介绍九龙三育中学梁永梅校长？ 梁校长，早晨， 三位同学， 梁校长好靓女啊，着裙同埋着高踭鞋啊！ 呢位同学一定系想梁校长俾礼物 嘅，系啊， 有礼物 嘅，有咩礼物啊？ 第一个赞我嗰个一定有。 咁我哋再赞 嗰啲里面， 我心里 系第一，系第一，即系慢咗少少， 系因为真心赞噶。 但系我着晒整齐校服啊， 咁你下次努力啦，同学。 好， 咁今日咧，当然咧，同我哋以往都系一样啦。咁啊，校长咧一阵间会喺大半过后嘅就问我哋问题啦。咁啊，而家就到同学发问啦，惊唔惊？ 好嗱，梁校长，今日我知道咧系一位女校长，所以今日个问题咧都系点样讲咧，即系 focus on 咧女仔嘅心情啊、心态咁样嘅吓。 好遥 远。好，這個、呢一个咧，你会回想到嘅嗱，日本有个网站访问咗20到30岁嘅男仔同女仔，20到30岁，即系嗰啲叫适婚年龄啊、拍拖年龄嗰啲女仔啦吓，进行问卷调查，就问一下。你最唔中意嘅约会地点或者约会事情系乜嘢呢？唔中意，记住系不喜欢的约会地点或者事情系咩呢？其实男仔女仔嘅答案都唔同嘅。以下四样嘢，你估边样得分最高？得分最高 即系女仔系咪？女仔唔喜欢。 我今日问女仔啫。 我知，因为你话你讲紧呢一个嘅测验嘅话，系男女都要做。 男女都要做 嘅。女仔唔喜欢嘅约会地点。 因为知道今日系女校长，今日所以问下啦。女仔最唔中意嘅以下四个，边个系最高分，即系最不喜欢的呢？第一，主题公园，大家知道边啲啦吓，有只老鼠行嚟行去啊，嗰啲大公仔啊嗰啲吓。第二，高级嘅餐厅。第三，行街，行街包括 shopping。第四，唱 K。再讲一次啊，第一主题公园，第二高级餐厅，第三行街包括 shopping， 第四唱 K。你估日本啲女仔话最不喜欢边一个地方呢？ 校长，校长先， 校长先， 系啊，梁校长， 我估系行街。 啊，点解咧？点解你觉得？ 因为用我少女心情咋？啊，女仔行街咧，其实有个男人喺度咧，系好阻定噶，因为佢会令到你嘅购买欲。 你有冇试过？有冇试过？你以前有冇试过？ 校长 唔 好 真噶， 非常同意。同埋第一次同你行街， 你行街，我想买又佢唔知会点睇我咧， 贵 噶。我买啲 cheap 嘅又好似有少少身份， 冇 咁又好似我嘅品味又俾佢好快 见， 超 真。阿校长，我想跳一格啫。嗱，你话少女嘅心情。咁变咗少妇之后咧，即系嫁咗之后咧，会唔会好 更加？我都系咁话，阻住晒系。你唔系乜？你夫人唔系 嘅。嗰个而家系你老公咯。 我 咁 give me five。 佢 suppose 一定要陪，佢 suppose 一定要陪你行噶嘛？你都觉得 uneasy 啊？ 你唔知噶乜？原来你以为佢系松噶？ 我话俾你听，我最憎。我试过有一次同佢行啊吓。佢企喺个嗱，因为女仔买嘢咧，我个人觉得啫，佢唔系净系买嘢嘅， 佢 会 有选择困难症噶， 佢有时会同个 sales 讲埋晒啲 你认为好无聊嘅嘢， 好无聊嘅嘢， 系啊， 你用边只牌子啊？呢只得唔得啊？又唔知又喷只手，喷只喺手度 买噶嘛，系 啊， 其实倾偈多过买嘢嘅， 系啊，咁你点解要去咧？ 咁我想 阻住人都 唔系 啊！你阻住人都冇错。 校长好嘢啊！ 其实你知唔知道你不断咁样阻住阿梁太， 因为有时 几不自觉。 因为全日嘅活动中间突然间杀咗个湿屏出嚟，咁我冇理由即刻翻屋企先噶嘛。 咁你可以去饮杯咖啡，跟住阵间先接佢。咁你蠢噶？ 算啦算啦。校长话 shopping 啊，行街系咪？ 佢要交多啲学费系咪？ 系咪啊？系啊，呢个完全唔理唔理 交多个月学费。 系啊，完全唔理解。 扣佢两分， 两位同 扣佢 两 个饭盒， 两位同学，两位同学， 我拣主题公园， 点解？有冇咩原因？ 你讲二十到三十岁啊嘛，咁我觉得咧呢个年龄拍拖咧，有男仔喺度咧，咁佢可能又想去俾钱啊，诸如此类，即系我讲。 咁关咩事啊？唔系咁关咩？即系主题公园入场费啊？你先系。 因为咧，主题公园咧，我觉得系啲细路女先会中。 啊，唔系啦，好多少女出去玩 我啊嘛。你唔好理我啦！ 冇啊，我唔理你啊， 表达我意见啫嘛。 你中意， 你同学 去咯。其实我都系想拣行街嘅，我系用我自己嚟去衡量嘅。其他嗰啲咧，我去到一个地方坐喺度，我唔中意嘅话，我都可以忍受咯。但系行街，我真 系 好憎啲男人咧。 咿牙松降， 同埋或者我作为一个女士，有时我会见到嘅就系有一啲地方，有一啲男士系会同佢一齐去选择有某啲嘢咧，我觉得系好尴嘅。 咩买巴买手袋啊？ 好尴嘅，即系噶，你唔应该出现喺嗰个地方 噶。 但系有啲人就会系同埋自己嘅女伴一齐去嗰啲地方嗰度咧，攞住佢个手袋喺度等咧，我觉得好阴功嘅。 冇错， 行街。 主题公园， 好，边个睇下边个？ 系啦，有冇人啱？ 我真系觉得 全世界女人都一样，是 啱嘅。 同埋，同埋， 你哋说话佢喺大戏里边讲咗好， 同埋你哋讲嘅 point 完全中晒。日本嘅女仔觉得同男仔行街好有压力，同埋成日咧系。佢睇耐啲，又話會得味啊嗰啲咁樣，即係覺得好麻煩，即係令到成件事咧好唔愉快。佢寧願自己行， 高嘅樂趣， 寧願同姊妹行。喂，我又咁，我又問下啦，你又知唔知男仔揀咩？ 男仔最憎啊， 都係呢四個地方最憎男仔。 長期，我揀行街。 長期 點解啊，校長？ 其實男仔唔係好中意見到個女仔喺度不停嗱，如果女仔唔唱 K 嘅，咁咪好無聊啦，唔通佢自己唱曬咩？但女仔好中意唱 K 又弊喎，佢又喺度睇住佢唱喎，咁、好似成件事有啲嗱，一班朋友 OK， 但係作為約會就唔係好得。 我揀高級餐廳， 點解咧？ 因為我覺得唔係個個都成日會出入啲高級餐廳嘅、其實有時你都會擔心係啊，有壓力嘅。 男仔會有壓力。 著衫啱唔啱啦？又或者即係平時嗰啲禮儀上面做得好唔好啦？或者佢要埋單啦？ 男仔係 可以好用， 因為男仔譬如佢 想顯示自己慷慨咧，可能 like 嘅會唔會啊？ 唔知咧，我會有壓力咯。嗱，譬如有啲餐廳你知佢貴，但你唔知有幾貴，銀條你一打開個 menu， 哇！原來真係咁貴嗰陣時咧，又唔可以褪 睇。你仲話啲 omakase 你就麻 煩，我麻煩嗰啲反而唔麻煩，因為其實你去到嗰度講係定咗價嘅，係幾多錢就係幾多錢一個餐。你最怕你去到即係高級餐廳嗰啲，你淨係開支走咗，你都話都唔知點算啊！ 咁你咪話誒走走走走， 馬小強咧？ 你覺得係你咩？ 呢四個地方，男仔 我揀行街， 男仔邊個 行街？正確答案係， 我覺得今日校長真係好犀利，係唱 K， 佢好快答到。男仔覺得冇信心，好驚佢嫌自己唱得核突，就好似馬小龍幾日前咁樣講，即係因為唔係個個男仔係張學友，即係陳奕迅咁啊，即係覺得我係想俾好感我女朋友，但我一唱，哎呀嗰啲，即係唔 man 啊，跌曬一個好感跌曬，所以佢話我對自己嘅歌喉即係冇乜信心，我唔想咧。但你去到卡拉 OK， 你唯一可以做嘅就係唱 K，所以我寧願唔去嗰度啦。呢個就係校長連下兩月，犀利。 好啦，到我啦噃，好，定我女首歌先， 你去， 好得嚟咯，好啦，咁我想问一问咁多位同学同埋校长啦，好多时候咧，若果你会打乞嗤之后嘅话咧，喺外国啊吓，跟住人哋会讲乜嘢啊？你会先 bless you， 跟住佢系 bless you， 系咪？ 冇错， 点解咧？点解人哋打完乞嗤之后嘅话系要讲 bless you 咧？咁而家有四个答案俾你拣啦。A， 其实咧，佢哋会相传会觉得呢一、這个其实咧，你一打乞嗤嘅话咧，系上帝嘅圣灵降临，其实呢个系个祝福嚟嘅，所以啲人就话哦 ，bless you，God bless you。B 就系、是、打乞嗤嘅话，即系代表住嘅就系有机会你会唔会系冷伤风，因为你会生病，所以佢问候你就同你讲声哦 ，bless you， 希望你冇事啦。C 就系、是、相传。以前如果你话要打乞嗤嘅话咧，你嘅心脏系会停顿，你会死啊！所以其实我真系要好好地咁样去祝福你，冇事啊嘛你， 死得未？ 特别系你啊！好啦，咁而 D 就系话以前我会相传，如果你话即系有人都会讲到啦，就你无端端打乞嗤啊，又或者唔知眼斩定系点样，有人记住你啊。其实咧嗰阵时候觉得话，如果你咁样嘅话，系因为行衰运 吓。 当你有啲嘢唔好嘅嘢即将会降临嘅时候嘅话咧，你就会打一个乞嗤，所以佢就话哇 bless you， 希望 我成日听个头嗰。绝嘅讲法就系，即系你打一支人记住你啫。我谂冇听到后边，咪即系等于咩恶运啊？ 你会行衰运，即系未来你会行衰运，所以我会讲声 bless you。OK，好啦，四个答案使唔使重复啊？ 诶，唔使， 唔使，系咪？好，请你拣。 我估系第四， 我都估第四， 我估第四行衰运， 未必行衰运。总之就神 唔好嘅嘢嚟紧啦， 走啲嘢咧咁系啦，神开啲嘢咁系啦。 系啦，校长又唔系动作。 校长今日好犀利，今日我跟校长啊。校长今日手起旺， 系啊， 手起旺， 好开有条路啊。 佢跟 我跟我跟我跟我 都系跟晒四王， 我哋系咪？ 佢哋都系佢啊。 马四啊，马四 都系四，系咪？即系 四好接近咯，我都唔知算。 O K， 嗱，因为伤风咧，我觉得唔会嘅，伤风未同埋打一支未必真系会伤风嘅嘛。 有时有啲尘入咗嚟啫嘛。 撕死，我觉得系。呢個 誇張咧就係啦， 呢個答案係啊， 因為我黑心， 唔係唯一就係聖靈降臨同埋啲，咁我覺得應該係行衰運啊咁樣，即係啲係咧古老迷信嘢。 好，到底啱唔啱？ 正確答案係你哋全部都錯嘅。 有奖 啊！唔好跟我啦， 唔紧要，我哋再估个有保重啊，保重， 保重， 保重， 系啦。好，剩 翻三个就系有 A 圣灵降临 ，B 就系你即将会生病 ，C 就系你嘅心脏会停顿、嗯，所以咧就会同你讲声嘅就 咁、啊、我拣 B 咯， 系 啊， 我跟你啦，今次 快咗跟 我， 我 今日就 两 B 一 A， 两 B 一 A， 好有冇人中？ 冇人中啊！是真事嚟噶，因为其实咧打乞嗤，大家有冇谂过？ 心脏病 系啊，你嘅心脏咧系会停一秒噶， 因为 你打一个系你打一个哦，哇乞嗤嗰时候嘅话，你嘅心脏系会停一停噶，即系唔系一秒咁耐添啦，就停一停。咁所以咧就跟住你就摊翻着。咁、哦、所以咧其实话相传嘢会知道系一个咁样嘅情况之下嘅话咧，其实真系会好惊嘅就系嗰一下好可能嘅就系你会心脏病发，或者系有啲乜嘢嘅事件咧，就会令到你咧个人咧会死咗、嗯。所以其实当然啦，你打乞嗤嘅时候咧，啲人就要讲 bless you。即系好紧张嘅， 我想问下有冇人因为打一次死先？校长嗬，你唔能够话， 即系嚟紧揸轮 潮， 唔系啊，佢哋讲嘅嗰样 有可能呢啲情况噶， 系啊。 喂，校长你炒佢， 因为我知道打一次咧，譬如有啲人做完手术咧，一个黑黐系痛到 哦，系啊系啊， 冇错， 黑黐系成身， 因为你震到个伤口啊嘛。 大家会知道嘅就系，其实你打一个黑黐嘅话，你喷射出嚟嗰一下嘢嘅话，系、好似你揸个高速嘅车， 高速跑车， 高速跑车一样噶。 所以成日话啊嘛，唔好焗住佢啊嘛，即系唔好焗翻落去啊嘛。 系啊，所以其实佢就因为佢系会令到你嘅心脏咧会停一停嘅，咁所以佢就话会惊有啲咩事嘅话，所以啲人就一定会好紧张嘅啫。点解你其他嘅嘢佢唔会 bless you，、而系唯独就系打乞嗤会叫 bless you 咯咁样，唔系代表一定要有人死嘅，唔系个个都好似你咁黑心嘅，系啊。 校长 咁样嘅话，所以就会讲。 校长 林 美 踢，林美踢一脚，林美踢一脚。好，喂，马小强到你出， 好听住咯。有冇听过梳士巴黎牛扒？ 道我听过，苏黎士巴黎道我听过，系啦 ，sorry very low， 系啊， 系咩啊 ？Salisbury steak， 咁啊，即系同嗰条路一样名咯，其实 系啊，因为系有一个叫 James 苏士巴黎嘅人，佢发明嘅，1897年提倡一种健康饮食。 呢只系咩特别咧？ 即系煮嘅方法定系嗰只牛？ 嗱，我依家俾你拣， 即系佢就系问呢个问题， 冇错啦。其实咧呢一种牛扒系大骨嘅牛扒，因为你可以吸收啲钙。B 就系啲牛肉沙律，因为觉得咧食啲沙律啊水果咧就会健康。 点解唔叫牛肉沙律咯？ 你唔好理先，因为阿苏士巴黎发明嘅，因为1897年啦。跟住就系、是、哇，原来啲绞肉嚟嘅，即系啲肉碎。 呢个 tartar steak 啊，跟住就系牛肉罐头处理过。四种有骨牛扒 ，B 牛肉沙律 ，C 绞肉即系绞碎佢 ，D 就系罐头。 绞碎嘅呢个面字啊， 唔系啊， 即系牛肉罐头。 牛肉啊，绞肉我唔会啦，吓、啊。跟住就系、是牛肉沙律，我觉得唔会系1897提出。大骨嘅牛扒， 懒现代化就觉得罐头好威噶嘛， 系啊系啊。 我可能估四啊，牛肉罐头。 牛肉罐头啊？ 我估呢个连骨。 stick 佢将佢变成罐头咯，好突破咁啊！喺1897年嘅时候， 1897年，OK， 我估 A 啊， 我都系咪即系骨啊？ 大骨嘅牛， 我都系，我都系 大骨嘅牛， 我都系， 系 两个 A， 一罐 两个 A， 两个 A 嗰啲，有冇人饮？中唔中？ 睇到啦，全部错晒嘅。 哎呀，好开心啊！好开心， 好开心啊！真系呢条问题有问题 咯，呢条问题有问题啊！嗱，校长话你条问题有问题啊！校 长 ，cancel 佢啊 ，cancel 佢 ，disqualify 咗。 即系其实 B 同埋 C 系咪？ 系。 牛肉沙律。 答案系咩 ？B 啦 ，B 啦 ，B 啦，我答 B， 保重。 校长咧？ 绞肉咯， 绞肉系。 我答 B， 我都答 B。 系啦，两 B 一。 梗系校长啱。 绞肉 系绞肉，系因为咧加埋啲猪肉同埋啲生果呢种叫做 牛肉， 系啦，巴黎， 即系杂肉咯。 你照亮我的心灵，我擦亮了你眼睛，答案是每种心情可以和应，愿你放任好胜，力轻碎，元气减退， 光阴不足轻剑宝履，若是登对不怕未来时光冲淡美丽，也会寻到乐趣。如果走失了成一个面对，人不可推算明天那情绪，想亲你直到苍天都累。若你愿意共我成为彼此一对，如果可跟你活多百二岁，幸福将老年的恶梦粉碎，想相随做对浪漫伴侣，一起老去带着吧。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青衣青康路一间学校朝早十点几怀疑有化学品泄漏，六男五女学生接触之后手部轻伤或者不适，由救护车送院治理。学校的其他师生无需疏散。由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和投资推广署主办的预泽香港高峰论坛在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举行。据了解，论坛将会在中午开始，会以闭门方式进行，故宫文化博物馆将会休馆一日。现场所见博物馆入口位置设有嘉宾登记区，停车场外围已经架起铁马，有保安人员和警车驻守戒备。有工作人員要求到場採訪的記者離開，亦都有保安人員在鐵馬外圍呼籲到場參觀博物館的旅行團離開。高峰論壇將會有超過100位來自香港、內地、北美、歐洲、亞洲其他地區和中東等家族決策人和專業團隊參與。电视广播有限公司向员工发信表示，将会调整公司的人力架构，部分职位会被终止，整体有大约 5% 的员工被遣散，员工将会获法例要求的补偿。行政主席许涛在信中说，疫情和抗疫措施对经济和市场带来巨大冲击，香港经济前景仍然存在诸多挑战。公司將會引入優化成本和資源管理方案，目標節省2.6亿元年度現金開支。許圖說，公司亦都會大幅調整節目製作預算，舊有的節目製作模式會轉型，一些未能夠達到預期收視和經濟收益的節目會被終止。他又說，公司會降低對外判工作的依賴，通過自身的創作能力和自有資源，利用合理成本完成同等質量的工作。世界田徑聯會表示，將不再允許性別重置後為女性的人士參加女子田徑排名賽事。聯會主席高爾在理事會會議之後說，理事會已經同意自今個月31日起，曾經經歷男性青春期的跨性別運動員，不論睾丸激素水平，將會被排除在女子世界排名比賽之外。由此，聯會曾經向國際奧委會及各國田徑組織等的利益關係方諮詢關於跨性別運動員的議題，絕大多數被諮詢對象都認為不適宜給跨性別女性運動員在女子項目比賽。不過，高爾強調並非永遠說不，將會成立一個工作小組，進一步研究跨性別人士參賽資格的相關指引。天气方面，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稍后有一两阵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周末期间骤雨较为频密，同埋有雷暴。下周初风势逐渐增强，气温下降至19度左右，仍然有几阵雨。 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 69%。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029点，系跌19点，总成交金额620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3268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627点，升2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80.6升5蚊，美团141.2升1毫，阿里巴巴85.5.5系跌6.5毫，百度集团158.3升7.4，联想集团9.02升9毫，中国移动62.5跌1.1，京东集团160.5升1.7，金山软件36.5升2.2，盈富基金20.24跌2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30.55，瑞士法郎0.918，加元1.373，人民币6.848，英镑对美元1.228，欧元对美元1.083，澳元对美元0.668，新西兰元对美元0.623。日经平均指数报27353点，系跌66点。港金报18640蚊，升1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91.02美元，卖出1991.1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顾先提翻你，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蒲岗村道桥底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暂时封闭，龙尾喺黄大仙中心。而较早前同一方向近住牛池湾消防局慢线的坏车就已经拖走了，这边交通回复正常。另外西九龙走廊是有道路工程进行，直至到下午的4点钟，西九龙走廊去美孚方向介乎法祥街至东京街西之间一段慢线暂时封闭，而家龙尾在南昌村。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就喺景隆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就喺芜湖街。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系挤塞，而家龙尾喺告士打道近住新鸿基中心。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翻大角咀方向车龙就喺康庄道桥底。另外，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车多，龙尾喺界限街桥面。封路情况，尖沙咀区是有紧急工程进行，尖沙咀的中间道介乎弥敦道至梳士巴利道之间的全线，以及在部分的缅甸台是仍然封闭，驾驶人士请改道行驶。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向九龙、青马大桥及水门方向九龙、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青山公路中山台向荃湾、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科学园东涌裕东路回旋处向九龙，还有三号干线落斜向葵芳。另外，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司机应该要注意行人和其他车辆的安全，这样才可以做到好心态出行。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惊天大案，破冰出击。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破冰行动， 制毒村老大林耀东开始怀疑赵家良是公安的线人， 而同时间主角缉毒警李飞亦开始怀疑赵家良就是自己的生父李建忠，究竟破冰行动的部署工作会不会因而功亏一篑？ 破冰行动，逢星期一至五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不同的花呢，其实它有它的花语的。咁啊，樱花的花语呢，就是说是幸福啦、纯洁同埋高尚啦。 Language Academy 韩语篇，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有好多一啲傳說咧，就係話如果你同一個男仔咧喺櫻花樹下行過咧，咁你就會同佢變成戀人啦。有好多呢一啲嘅故事。係 咩？閒閒地幾百人嘅喎。 主持蘇怡老師、譚永輝， 星期日晚八點鐘，香港電台第二台。香港投资者识别码制度3月20日实施，你交咗客户同意书未啊？ 未，唔交会点噶？ 呢个制度令监管机构嘅市场监察更有效率。根据相关私隐条例，证券商同银行要得到你同意，先可以将你嘅身份证明资料交俾证监会同港交所，而资料只限授权人员查取。你唔交同意书，就唔可以继续买股票，只可以沽出噶啦。 啊，咁我即刻复翻证券商同银行先。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行。咁如果是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风骚快活人。 好啦，继续嚟风骚快活人啦，11点40分提提大家，一阵间12点半会有电话点唱嘅时间，电话号码就系18723888，靓妈等紧你嘅电话噶啦，咁快啲打嚟登记啦。今日嘉宾九龙三育中学梁咏梅校长，由你发问啦。 梁校长你 好， 校长你好。 呢三位智優同學你好啊！ 哇，好大壓力啊！ 真係好智優啊！ 個優係咪優心啊？優先， 你就係冇咗個佢人面。 嗱，其實咧今日咧，我會帶咗幾條咧同動物有關嘅題目。咁我自己係讀中史嘅，咁所以咧，我哋用中國嘅背景為背景先啦。咁就問一啲同動物有關嚟嘅 歷史有關嘅， 係啦，係同物有關嘅一啲歷史或者係嗱，同埋咧，你知道歷史咧不停咁研究咧，其實真相咧係會不停咁改變嘅。咁所以咧，如果你今日覺得有啲嘢有啲爭少少，咁啊啱啦，翻去查下佢。有啲事嘅翻嚟，系啦，又翻嚟咧就话翻俾校长听，有啲咩新资料，系啦， 系好， 哇，免责声明， 唔系啊，真噶，唔系真系，人同动物嘅关系咧系非常之柔软，而且系不停地系我哋认识更多，认识更多， 系啦，有时有啲嘢可即系呢度讲话食啲咩嘢会好，跟住10年之后就话唔系啊，唔系咯， 动物系同人嘅关系好特别，好，就以身题， 好，第一题。 好啦，嗱，以身題第一題就係中國人咧，成日都會講啦，啊，六畜平安，六畜安寧咁樣，即係六畜即係畜生嘅畜啦。咁其實咧，以下四個邊一個唔包括喺六畜入邊咧？好啦，第一個馬 ，A 係馬，B 係豬，C 係鴨，D 係羊。咁邊一樣唔喺六畜入邊咧？ 我估鴨， 鴨， 我估鴨。 畜啊， 买 我估鸭 系马， 我佢估马，我哋两估鸭。 鸭 好 系答有冇中啊？ 男同学今日叻啲， 系啊， 男同学咁解嘅。咁系咩？你讲下点解会系鸭？ 因为鸭咪家禽 啊，都系养喺屋企嘅。 唔系， 我觉得有啲同另外嗰种唔同 咯。你呢个原因系你个答案啱，但系呢个原因未。 点解你喺度话我啫？ 你要纠正噶嘛？ 我觉得鸭系同另外嗰几种唔同，嗰啲系陆地嘅，而呢一个咧系水上面飞嘅。 哦，嗱，点解我纠正翻先？系啦，点解你话系家禽入咧？原来六畜里边咧系有家禽噶。 嗯，有鸡啊？ 系有鸡，啱啦，六畜 但 系 有 鸡 就冇鸭啊？ 系啊，有鸡就冇鸭啦。咁你有马啦、牛啦、羊啦、鸡啦、狗啦同埋猪。咁呢个六畜咧，其实去到先秦，即系喺秦始皇以前咧，已经形成咗呢个概念噶啦。咁点解叫六畜咧？又知唔知点解？ 六畜啊， 畜牧个关系 系啦系啦，差唔多啊， 畜牧关系 圈已经中国人已经养紧， 啱啦，可以中国人即系人可以养佢，可以纯养佢，可以甚至控制到佢个繁殖。当然可以食咗佢啦。咁所以呢啲咧就同人嘅关系好密切咧，就叫六畜咯。 鸭都可以啊， 系啊，嗱系啦，点解鸭又鸭唔得，鸡又得咧？有冇谂过咧？ 鸭唔得，点解？ 因为要系水嘅地方先可以养到鸭，可唔可以咁话？ 系啊系啊，都系啊，鸭复杂啲，同埋咧， 同嗱有一個概念咧，我哋諗下，你話係咪真係 exactly 係原因嘅？未必，但係咧雞咧係比較早喺中國嘅歷史出現嘅，比鴨早好多，早成個千幾年嘅。咁點解咧？我鴨唔喺中國嘅，係外邊輸入嚟嘅。嗱，譬如雞咧，大約係八千年到九千年咁上下咧，就人類已經開始馴養佢啦，即係已經係同人一齊住一齊啦。咁啊，成日未見到鴨嘅，過咗千幾年之後嘅位置先開始。 即係外國傳入， 唔係冇點嚟 丹奴啊嘛，叫做 係啊，所以鴨係後嚟嘅，咁所以最早人類嘅就將佢最早嗰幾個咧就變成咗綠畜咯。鴨因為遲嚟，所以就冇份啦。 係、哎、啦，上岸噶嘛。 咁同埋咧有一樣嘢咧，雞做到鴨做唔到喎，所以佢就不入流啦。 雞做到鴨做唔到， 雞做到 生蛋。 係啦，雞啱啦，雞啼， 同埋會雞啼。 係啦，所以雞咧會朝頭早咧黎明起身，哇，好大嘅太陽，滿有希望啊，雞就會啼啦。咁呢樣對於人類嚟講係好有好有盼望。好好，佢一定要佢提，佢早起身過佢啦，可能。不過佢嗰種精神啊，每朝哇咁樣咧， 係 啦，同埋同太陽，同太陽有關，因為人類農業社會咧，太陽係好重要噶。咁所以變成同佢嘅生活啦，同佢嘅農業文化同一切都好相關。咁雞就變成為入流咯，入咗成為佢最親密嘅一班。 我細個嘅時候咧，我下邊嗰層樓咧係真係養只雞咧，真係朝頭早提咧，個感覺好，係早晨啊咁，即係真係覺得好早晨啊， 好有活力咁。 系啊， 同埋雞好似好盡責， 聞雞起舞嘛。 係啦，所以啲人會覺得雞係有責任感，而且好似喺度做緊一啲 工作， 打更工作緊咁。 明白。 所以本身雞就係同鴨有啲唔同咯。 好嘅，好。第二題係 咪？係。好啦，嗱，頭先講咗一大扎咧，身體咋？好啦，依家再問細啲啦，嗰啲動物裏邊咧，最早俾人類馴養嘅動物，會係邊一類咧？ 最早 、即係最早同人做咗 friend， 又可以同一齊住一齊生活嘅。咁A 有豬，B 有牛，C 係狗 ，D 係馬。豬、牛、狗、馬，究竟邊一種動物喺人類歷史上係最早？ 如果用耕田嚟計，係咪應該牛會最多咧？定系狗咧？ 狗， 我覺得農業社會牛緊要， 牛緊要 啲。 但係你話係人類啊嘛，馴養。 但 係 不如咁， 阿馬小群， 因為人類以前係打獵噶嘛，狗係幫佢哋捕捉獵物噶嘛。狗， 我係 狗。 牛， 狗， 好係。阿Joy同學同埋繼章同學啱啦，係狗。 因為最近我睇咗一套戲咧。佢就係講人類喺越居嘅時候咧，越居嘅時候已經有第一隻由狼變成佢嘅朋友。 好叻啊！呢、這個同學好叻啊！對人類嘅歷史有 concept， 最初狼 係農業社會啫，係咪？ 係啊係啊， 社會大家聚居聚居之後。 因為有一套最近有一套戲好好睇嘅，喺呢個電影平台就係講呢一樣嘢。佢將嗰只狼咧，後來本來係敵對嘅，但係後來居住一齊，慢慢就互相幫助去捉啲獵物。即係狼就趕個獵物啦，跟住個獵物就插死佢。即係互相幫手。 狼就可以做守衛啦，做狩獵啦。狗啊，唔係狼。但係你狼同狗嘅關係咧，其實不論你宗教信仰或者點係咪咩進化咩都好啦。嗯、但其實喺考古嗰個歷史上面嘅演化咧，係真係睇到狗同埋狼係有關係嘅。但又唔係所有狼會變到狗、啊， 有好多雜性都好似 係啊係啊，狼有好多家族，好多唔同嘅分支啊。咁現在喺 DNA 裏面嘅研究裏面咧，其實睇到某啲部分嘅狼係可以同狗有關係，有啲係完全冇嘅。 嗰啲就叫做狼狗啦。 咁就譬如佢嗰種咧就叫灰狼咯，由灰狼引出嚟就會同狗有關， 係啊，係啊，我覺得 咁所以狗原來天生係簡單嚟講咧，研究嘅學者就話某啲動物你同佢點樣相處，佢都唔會做到你朋友嘅，因為佢天生就冇咗呢一種或者叫靈性啊，或者呢一種嘅觸覺，或者去感受人類嘅情感啊。唯獨世界上邊 係 狗朋友，我哋 嘅狗朋友，我哋大家都 世界上邊只有。狗咧系感受到 人类 嘅感情，同埋佢会对你嘅感情有责任感啊！佢对你有责任感啊！佢会觉得佢会 care 你，同埋佢会即系你喊，佢会摆喺心里边，佢想 佢会埋安慰你嘅。 其他唔系喺佢埋安慰你， 安慰你啊！ 其实其他动物冇噶啦，我唔知道大家养咗咁多 对人啊，你讲系咪对人啊？ 对人对到对人， 但系同类之间嘅话，其实都有嘅，譬如可能象 啊，同类之间得嘅， 系啦，一定有啦。 对人单单对人，只有系狗有咁嘅能力啦，或者 object 啦。 佢覺得貓啲人，佢覺得貓 唔係貓到， 貓唔會安慰你嘅。 你中意貓嗰啲人嘅就係中意佢咁樣 做， 好 獨 立主子 啊嘛， 係 啦，冇錯， 奴婢啊嘛，我係佢個奴婢嚟嘅。 係狗係會 take care 你嘅情感啊， 系啊，所以我觉得好辛苦噶、啊，你同只狗相处。 好似多咗个亲 人，因为你 abandon 佢嘅话咧，你会佢、会好伤心噶、我见过因为咁样、有一只狗死咗， 即系心伤心 系啊，伤心到嘅就系佢死咗，佢只能够去形容嘅就系，因为佢以为佢个主人，因为佢个主人咧要去一个 working holiday 好长， 咁、 就 佢 以为佢唔翻嚟，一路唔食嘢，好瘦， 系 啊，就系、是、有个情绪病，到最后尾嘅时候咧，搞唔掂、 有啲雀仔都系噶，有啲鹦鹉都系，如果你少理佢咧，即系冇乜成日 take care 佢咧，佢会开始有拔毛症啊，即系自己发 自己啲毛， 掹自己啲毛，雀仔都系，咁所以第一样宠物真系要谂多啲。 系啊，好啦， 好啦，第三条。 好，第三条咧又系 声啊你， 我喺度听紧校长嗰啲， 我继续努力做只牛啊， 啊咪牛都好紧要噶， 点解校长都要笑我？ 其实 我你笑得好， 唔系我觉得你嘅答案，佢嘅答案咧会引起大家好多讨论。其实牛都好紧要噶，即系耕田啊，真系。 不过冇咁早， 但系你搞得 到最早， 你要搞掂到只牛同你耕田系好艰难。 系咪讲校长？ 牛系好勇猛，牛系好勇猛嘅。佢牛咁眼望住你，有个性去撞你啊嘛。佢点会咁傻更更咁同你喺度拉嗰个爬啫？ 系 系啦，所以你要 慢慢 相处，然后明白佢，又知道。佢嘅死穴，咁你先可以捉到。 校 长 真系好有研究对动物嘅心 态。我好中意动物啊，所以牛佢就箍住佢个口咯。 哦， 系啊，啄住佢个鼻。 其实都惨， 圈住佢个鼻，一只咁大嘅牛圈住佢个鼻，佢乜都走唔到。 系啊， 咁所以就人类，你话系咪虾佢又唔系，但我又觉得有少少。即系人类真系好聪明啊！一个圈就搞掂咗只咁， 但系佢系恩人咯，因为其实唔单止系咁，佢帮你耕田之外嘅咧，你牛咧就算劏咗之后，你所有嘅嘢都用喺都用晒噶，牛毛啊、牛皮啊、牛肉啊、牛骨。 但校长你信唔信牛咧？其实佢都系 feel 到一啲嘅痛苦嘅喊嘅， 系啊， 去 劏佢嗰时， 我觉得会。 嗰阵时香港有个关于牛嘅故事咧，佢跪喺度嘛，咁收尾嗰个主人就唔劏佢啊嘛。就擺咗喺呢啲墳廟度繼續供養。 係啊，我都覺得牛係會有啲靈性。你睇佢隻眼咧，你望到佢，佢應該都唔係傻豬豬嚟㗎啦。 即係喺印度嘅話，就會好尊敬牛。 好，第三條啦。 咁我呢家計分邊個最靚啊？呢家 誒，暫時我有一分， 你一分， 係啦， 我兩分， 有兩分，係啊，你 果然係動物咯，都話係 啊，佢泰山嚟嘅， 我係馬騮嚟㗎嘛。 係啊。 好啦，嗱，问下一题先，问下我哋跳远少少啊，不如问 第三题， 嗱，好长嘅呢古仔，明朝啦，近代啲，唔好讲咁远。 好， 明朝嘅时候咧，有明成祖吓，咁佢派咗个郑和下西洋噶嘛，大家记得呢个古仔系咪？咁郑和当时咧就帮明成祖搵咗 郑和， 攞咗好多宝物啊，攞咗好多哇，身真系奇珍异兽咁样翻嚟，咁好开心咁嘅。咁其中一样咧，引起满朝文武万人空巷去关注嘅咧，就系佢攞咗一只。麒麟翻嚟，当时系两只仔嘅前后，就攞只麒麟，哇！跟住阿明成都听到，哇！有只麒麟，系啊，进贡俾你噶，真系因为麒麟喺中国里面系一种好尊贵嘅动物啦，王者先值得拥有嘅神兽嚟，咁所以好开心。咁于是咧，阿郑和真系带咗只麒麟翻嚟。我想问，其实嗰只麒麟，系咩嚟嘅咧？ 两只带咗， 两只系嘛？系啦，系啦，两只，一只喺孟加拉带翻嚟，一只喺肯亚带翻嚟噶，非洲啊， 孟加拉。 嗰只场景，我谂下点解可以喺船里边呕死嘅啫，咁翻到嚟。好啦，嗱，嗰只麒麟其实会系咩咧 ？A 大象 ，B 食蚁兽 ，C 长颈鹿，D 豹。 豹 ，OK。 大象、食蚁兽、长颈鹿、豹。其实嗰只麒麟 有冇听到嗰只？ 有， 听到啊， 有 讲咗。 长颈鹿， 系啊，长颈鹿啊， 长颈鹿。咁但系点解长颈鹿会咁？ 点会系麒麟？ 麒麟咧，嗬？ 因为大家冇见过麒麟嘅样， 系啊系啦，大家冇见过麒麟， 就佢话系就系 啦。 咁佢未见过嘅嘢就话系咯，咁样咁就长颈鹿咧就嚟咗中国啦。原来咧当时嚟到冇相机啊嘛，好威啊，所以真系亦画咗张相， 有冇可能 画咗幅画啊？ 咁长 系啊，画咗幅画又真系画嗰个使臣拖住只长颈鹿嚟到当进 真事嚟嘅呢个 真噶，系肯亚过嚟嘅长颈鹿， 系但系长颈鹿点坐船啊？ 坐几个月咯？ 我谂起挪亚方舟咯。点样失只长颈鹿？有啲 IQ 题就有失只长颈鹿咯，算。 哇，好犀利喎！呢个 系啊，咁所以当时嚟到中国好轰动啦。咁于是大家就觉得，咁当然系又话下明成祖咧就天与人归啦，个神都冇入去，所以有长颈鹿，有神兽啦，瑞兽啦，咁样。 冇错，好。 第四题。 好，第四题 系头先嗰题，我哋当三个都中咯。 系啦，哎呀，得闲你放少少 tips。 校长送嘅，校长送嘅。 我无赖， 唔可以有同学， 边无赖啊？ 唔可以有同学攞零分噶嘛？ 校长送嘅， 我有分、啊。 不过校长，如果唔系你冲口而出赖咗少少咧，我有可能会估食蚁兽。 系因为食蚁兽好怪， 系啊， 怪嘅 样，系啊，条脷好长。好 好， 第三题，第四题， 第四题。中国传统的神话里面月亮是会住了两种动物的。 白兔。 啊、这些同学不得你未举手。是不是 ?OK, 好。好、开始的时候呢、有两种动物估边两种。第一是狗。第二有兔。第三有蟬蜕。第四有蛇。那揀两种。 啊、你四个里面揀两种、 啊、有两种动物住在月光上。可不可以 讲多一 次？ 狗、白兔、 蟬蜕、蛇。 蟬 蜕、 蟬蜕同埋白兔。 蟬蜕、白兔、 蟬蜕同白兔。 点解咧？ 冇得解噶。 白兔、白兔， 兔仔就听过好多次噶啦。 系咪中秋节一定见到只兔啊？嘛， 系啊， 系啊，系啊，因为白兔灯笼啊嘛。 系啊，系啊，白兔灯笼，系啊，系啊，白兔灯笼。咁除咗白兔燈籠之外，點解同 蟬蜕 同月光有關咧？ 我只係嗰啲咩否解除咩扣除法啫，即係我覺得另外兩個可能性唔高咋。我其實都唔係好知點解蟬蜕。 有哮天犬噶嘛？ 哮天唔係佢噶，哮天犬係南洋神噶， 唔 係 佢， 唔係佢管噶，另外一個 office 噶。係 啊， 我跟佢哋嘅咋。蟬蜕 好，蟬蜕 係啊。 是啊，啱啊，兔同埋蟬蜕 啱晒， 一百分，又有礼物。 但我唔知道点解啦。 我都唔知点解噶， 其实好难解释。而系人类咧，反而就系、是、我谂下远古年代，人类喺科学未完全成熟嘅时候，望住个天，望住个天，望住个月光嘅时候，咁、佢就会幻想啦，好、多浪漫嘅幻想，好多嘢啦咁样。 系啊。 咁兔仔咧，咁兔仔有机会咧，亦都系同古代一啲文学作品有关嘅，即系最早嘅时候咧，譬如喺战国时候咧，有屈原啦，佢有天文嘅作品啦，尼苏啦，佢哋会写到咧啊，里边有兔仔咁样，咁就哦系系咁样，再远古嘅传说里边都话会有兔仔嘅，咁同埋兔仔再问多个问题，你兔仔喺度做咩嘅咧？ 兔仔去嗰度 爬树， 包唔包括嫦娥噶？ 都包少少。 我就觉得佢帮紧嫦娥手，中嘢中嗰啲唔知乜嘢。 呢、這个同学直情系睇咗精读噶佢， 系咪啊？ 系啊，你睇佢精读。 中， 系啊系啊系啊，兔仔喺度中药，中佢、当时喺攞住个支棍喺度中嘅，系啦，中啲咩就系中药啊，中嗰啲中药， 中烂嗰啲 中 药， 啲药 系啦，啲 药即系中医补嗰啲人咧， 攞嚟做咩咧？又 炼药补青天， 俾阿嫦娥，俾阿嫦娥，俾阿嫦娥补身， 炼石补青天啫嘛，唔好炼药。 俾阿嫦娥补身嘅， 系咪长生不老药 啊？ 啱啦， 好嘢！只兔仔就负责整长生不老药、 其实佢都飞咗上去，仲整嚟做咩啫？ 佢俾阿嫦娥嘛， 嫦娥飞咗上啦嘛，已经。 因为嫦娥下得仲有啲牵挂啊嘛，喺、下低望住，日日望住系啦。咁另外再有咧，只蟬蜕咧，其实大家都唔知佢咩用嘅喎。通常喺啲汉代嗰啲墓里边一啲嘅遗址里边墙壁啊、壁画啊，或者系一啲绢帛里边嘅画里边咧，嗰只蟬蜕一定系黐实兔仔嘅。 明白。 知道。有时佢攞住个钟咁咯， 多谢。 多谢校长。嗱，今日校长嘅点唱， 好嘢。 嗱，今日我点唱咧就系咧郑秀文嘅一首歌《我们都是如此长大嘅》，系好似我哋都好似长大嗰种。 我哋自然会大噶啦。 系啊，系啊。咁所以其实首歌我系送俾应届嘅，先俾我哋校先咧偏心啲啦，九龙三嘅中学嘅中六嘅同学听嘅，因为佢哋都喺疫情之下咧经历咗高中阶段啦，佢中六咁样，咁喺疫情里边嘅样样都唔同啦，咁但系唔紧要嘅，每一代都遇到有困难，但系其实只要向前行 ，DSE 嘅同学加油，喺嚟紧嘅考试里边努力尽力。咁亦都祝福全香港嘅 DSE 考生，大家都可以喺条路上面互相嘅扶持啦，互相嘅加油啦，好多人喺身边做你嘅天使嘅，俾心机咁样。 再一次多谢梁永梅校长， 加油， 努力，加油， 加油。 难得放肆地笑，才回头烦恼尽量忘掉，疑患病借口，才发现极渺小。谁老 总有逃离空虚，时而走近，时而远去，谁散于聚，妒忌于心里，红尘飘泊在一日默然回首，和谁还是 正院长大正新闻呢首歌中午十二点钟廿八度气温今日都系比较热嘅，我头先见到你出面咧都有阳光晒住，所以湿度70%啊，今日多云，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翻嚟我哋除咗有呢一个车路的事之外咧，十二点半有点唱，电话号码就系1872388，1872388，而家可以打电话嚟，靓妈接紧你嘅电话噶啦。 Hello， 我是 Albert Lang 欧瑞强，我相信大家呢都是风骚快活人的拥趸啦，我都是啊，我听了很久的啦。啊，怎样才可以做个快活人呢？其实千祈不要误解呢，快活就是活得很快，是很快这样生活。因为做事呢如果很急很逼促呢，欲速不达啊，有时做事太忙，尤其我们香港人呢步伐实在太快啦。放松啲，放慢啲。调翻转做个慢活人咧，你自然就会生活快乐噶啦。做个快活人啦，仲有哦，每逢朝头早10点至到1点嘅风骚快活人，我梗系支持啦。 知你风骚啦，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下昼1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啦，进入第三个钟头啦，咁一阵间咧电话号码1872388，答半之后开始接受大家嘅点唱，而家可以打嚟噶啦，1872388。 车路的事。 车路达人潮潮， 潮潮， 欢迎欢迎， 大家好， 欢迎潮潮， 你好啊， 波波波， 好啦，咁啊，当然啦，车路的事啊，关系嘅就系呢一排大家都喺度讲紧嘅呢一样嘢，就系 隧道收费， 冇错，早排讲易通行。 冇错啦， 都未正式实质有顶底单， 好忙啊！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咁嘅感觉，好似 系啊！但系而家讲到好似大家就话嗰个收费嘅话已经系咗，其实未系啊， 未系 啊， 未系噶，静少少啊！呢个一个草案嚟嘅， 就 咩意思啊？其实我哋仲系要上立法局啦、内会啦，佢哋通过咗之后咧，再要有一读二读， 冇错， 搞掂咗先至真系出街嘅嘢嚟嘅。所以话唔埋有变数都唔奇， 但系都要了解下， 起码要了解下发生咩事， 大家都有意见嘅。 系喎，好大意见喎，近排听到真系。 本来咧，我相信嘅原意咧就好嘅，即系希望咧，即系大家咧唔好成日去呢条平啲，呢条贵啲就谷晒一度，系咪啊？个原意系咁啊嘛。 系喎， 希望咧一齐啦，个收费接近一样啦。譬如东隧同呢一个红隧咁啊一样啦吓，咁啊西隧一向都贵开噶啦，平翻少少俾你啦咁样。咁啊希望大家个选择方面咧就会平均分配翻啲啲，咁啊原意系咁嘅。 潮潮可唔可以同我哋先讲一讲嘅就系话，究竟而家咧大家嘅理解咧，究竟佢嗰啲收费好奇怪？系嘛，即系又 好 复杂，希望佢减嘅佢又冇减啦，跟住咧又有啲嘅就 系 又加咗啦，好似感觉上俾人哋种感觉嘅就系佢变相系加价， 其实好多人都系有咁嘅实际感觉， 系啊， 咁佢系其实咧而家成个概念咧，佢分两阶段去进行嘅，咁第一个咧就系8月佢就会出街啦， 佢话避免混乱啊， 冇错啦，咁等大家慢慢去习惯一下嗰件事， 唔系唔习惯，消化嗰件事，我唔会习惯嘅大佬， 咪就系咯。 咪真係會習慣嘅。 當你俾到冇咗感覺嘅時候，就冇咗感覺。 日日到嗰時候，你都唔使停低俾錢嘅時候，你唔覺嘅。 有錯係喎，又係喎，同碌卡嘅觀念一樣喎。 佢今次佢真係其實係夾埋咗件事嚟做嘅喎。咁佢點解要兩個階段咧？八月嘅時候，其實我哋都仲係用緊我哋原本嘅俾錢方法嘅。咁你中意停車俾錢嘅，停車俾錢啦。你中意用 auto toll 嘅，你繼續衝過都得。但系咧，政府佢哋讲紧，去到年底实施第二阶段嘅时候咧，到时候应该就系已经行紧呢个 二通行 噶啦。咁样一个新嘅系统嚟嘅。咁如果大家而家都未搞嘅时候，真系快啲搞啦。咁到时所有海底隧道都行嘅时候，咁你就真系 冇得你拣 嘅。冇嘅时候，你冇得停车俾钱噶咯，你必须要有。咁佢咧就讲紧啦，喺八月行嘅时候咧。啊、局長就話比較易記嘅數目字係咩呢？我哋行緊633嘅，咁、就60蚊同 西隧 係啦，西隧、紅隧同埋東隧咧就30蚊，咁呢個就比較易記啲嘅啦。咁其實大家已經開始嚟啦，咁、其實係咪真係比貴咗個隧道咧？咁、兩位其實係 如果係比貴咗，你而家 紅隧咪係咯？ 對於我從來唔用西隧，我講我自己咋，我從來唔用西隧，因為我真係覺得好肉赤，咁所以我係唔用嘅。咁而家東隧25蚊，咁我都其實我而家我傾向用東隧嘅啦，因為爭5蚊咧，其實喺今時今日嘅消費模式咧，5蚊真係 冇錯， 眨下隻眼就冇咗。有時你抌油咧。如果係嗰啲絲絲大嘅五蚊，大少少都唔止啦咁樣，所以我傾向用東隧，因為好多時咧就冇咁塞嘅傾向。我 其實個問題會唔會在於嘅就係可能話紅隧同埋東隧嘅話，嗰、那個嘅收費就唔會話有太大嘅爭議咧？ 我諗其實大家叫做麻木咗啊，因為嗰兩條隧道選擇咧，其實學我大佬話齋大家都係純粹可能睇下自己方唔方便啦、 啊， 因為佢哋個嗰個價錢分別其實好窄嘅啫嘛， 唔係好大啫嘛。 咁喺咁嘅情況底下，純粹真係可能睇時間啦，睇自己路程方唔方便就選擇行咗邊一條。咁、但係咧，真真正正要選擇嘅時候，好多時往往就係會唔會去行條西隧啦。 啱啦， 係啦。咁譬如我自己啦，我住西九嗰邊嘅，咁、其實我哋住嗰邊嘅，咁當然好多時。 要过海， 要过海 西隧啦， 西隧啦，因为 专登兜去。 冇啊，我哋 计 过 咧， 因为计过咗嗰个塞车嘅时间加我所牵涉咗嘅油咧，我真系吓死自己。我睇住个油标咧，我系去到25个liter per 100公里嘅、平时我系讲紧十嘅啫嘛，我只要行去嗰边就塞车， 塞車 我虽然冇，我真系停咗喺度咁样，哇！但系嗰个油系真系好紧要，好紧要。咁其实打和翻出嚟之后咧，原来我系真系行西隧。冇乜分別嘅，可能仲平、 啊。 我慳咗時間之後仲平。咁、所以咧，如果假設佢實施呢樣嘢咧，對於我哋西九嘅人嚟講咧，應該就福音嚟嘅。我哋就真係平咗好多啦。但係調翻轉頭咁講，如果我哋正常日用嘅時候，真係都幾貴。 係啊， 係。但係其實佢八月都未係最大爭議嘅地方，去到第二階段推出嘅時候咧， 哇，好混亂呢、這個。 佢變644嘅時候咧，就真係好混亂。 係咪嗰啲咩非繁忙繁忙？ 係啦，佢非繁忙繁忙之餘，佢仲要再有呢個 每分鐘遞 增遞減，係啦，增加。減少呢2蚊嘅時候， 其實我唔係好明嗰個即係點樣。 係啊， 你解釋下。 佢講緊咧，佢係繁忙時段，佢就會有一個 switch over 啦，所謂彈咗由非繁忙變繁忙，咁就貴咗或者平咗嘅。但係佢提前係每分鐘去遞減，或者係遞增。跟住咁你就計啦。嗱，首先咧，我哋如果要明白呢個概念， 的士跳標咁， 係啦，的士跳標咁， 即係由60蚊遞減去到40蚊，咁嗰20蚊係點嚟咧？係啦，佢就逐分鐘同你計，係啦，而每一分鐘嗰就2蚊，系咪玩死？ 而且我哋又系分两楷，我哋西隧嗰边同东隧同红隧嗰个叫做 buffer， 嗰个递减时间又唔同噶。 系啊， 咁所以咧嗰件事系好难明嘅。咁所以大家记住啦，局长话斋，你记住个644先，几多点开始系繁忙时间，几多点系非繁忙时间，咁嗰个就一个叫做cut off 啦，我哋所謂，但係之前就真係每分鐘2蚊2蚊2蚊咁樣樣去咯，咁好難 明。嗱，大潮潮，我明白一樣嘢，但係其實咧應該係咁樣講嘅，就係講緊你三隧嘅收費，其實到最終你希望可以達成乜嘢先？係 啦， 你咁樣做能唔能夠達成到嗰個目標？這個我先至覺得應該係大家要去討論嘅嘢嘛。 以我一個星斗市民，我日日要過海嘅話咧，其實我覺得最理想嘅目標會唔會係我哋希望三條隧道嗰個用量係平均翻先？ 係 啊， 係啊。 你啲原因唔係咁，原意都係咁啫 嘛， 係咪 先？你先至起三條唔同嘅水。同 埋我想講咧，其實繁忙非繁忙，本來一個好嘅諗法，即係等咧有啲人咧係平翻啲咁樣。喂，但係如果有啲人趕住開會，約咗人嚟，譬如話五點或者六點咁樣，我冇嚟，我唔過嚟住，點解？我等非繁忙時間啦，唔可能咁啊！即係係咪先？即係有啲人佢要幾點過 就 要用就要用㗎啦。 係啦，咁所以其實最理想會唔會即係諗多個方案出嚟，政府做得到係攤平翻三條隧道嘅？价钱又好，流量又好咧。如果嗱，我觉得啦吓，当你如果三条隧道真系同一样价钱嘅时候，会唔会嗰个使用量立刻平均翻咧？好多永远唔会用西隧嘅人，会唔会即刻过咗嚟用咧？ 我一定会， 我一定会，我都会一定会。因为其实如果大家有行过西隧嘅话，你都会发觉嗰只鬼影都冇只。 系啊， 同埋佢真系 一定有原因噶， 任何时候都系。 佢系隧道中嘅豪宅嚟嘅， 冇错， 系啊， 系啊，又阔落。三线之余，跟住你真系佢行八十嘅时候，我哋真系可以完整由头到尾都系行住八十嘅。 系啊， 系啊。 咁如果系你起咗条咁嘅隧道，到最后尾嘅时候，使用量系咁低嘅时候，佢一定有原因噶。个原因系乜嘢咧？咪针咁你咪针对嗰一样嘢噶。而且你而家基本上嘅就三条隧道都系属于我哋政府噶 嘛。因为你政府咁难得已经啱啱好个时机，你攞咗翻嚟，点解唔把握咗呢个时机做翻少少嘢去惠民咧？ 咁我想问下咧，你觉得如果西隧咧，应该几多钱先叫做？即系你会接受 嗱，以我用开嘅吓， 冇可能去到一样嘅 啦。系啦， 其实就 以我用开嘅，其实你摊平咧，真系摊平。你无论你 平 与贵， 多 你 全部都系 三十、三十五、四十，我觉得你摊平咗之后，你大家公平 即系四条、三条都四十，系你先 系啦，系啦。你摊平，总之你一样嘅时候，大家真系一个公平选择嘅时候，就真系会大家睇翻，喂，我个路线系咁行，我咪咁行咯，而唔系无端端夹晒一啲人兜路，特登都要行某一条隧道咯。因为而家好大部分人其实都系做紧呢样嘢噶嘛。 最理想嘅，我觉得系三十啦。如果你问我系咪啊，但系如果你话摊平咗嘅话咧，我宁愿四十嘅话，我都 OK。我都 OK， 但最好就唔好啦。 系咯，我谂 都 几十上限啦，三十大家好舒服。 系啊，三十就好舒服。 因为香港人嘅说话叫少数怕长计， 冇错。 同埋通常唔系一程嘅，你过得去咧，你通常要俾埋翻嚟嗰程，咁咪 double 噶嘛。其实 系 啊， 又可唔可以搭小轮咧？即系以前我哋过去 啲车都几，仲有架车可以上船。 喂，你讲嘅嗰好平噶， 好正添。 如果你咁 讲，开心。 如果你咁 讲， 隧道系西， 系 我哋一过隧道。天价嚟嘅，佢嗰阵时嗰啲几蚊嘅啫嘛， 系啊， 系 啊， 因为你俾咗啲选择我哋咯， 咪就 系 咯， 即系我哋啲可以嘅就系一 啲人仲可点会坐小轮啊？好耐噶， 唔赶时间，我觉得而家仲有冇啊？个问题 其实好似冇咗，佢曾经出现翻过嘅， 但系好有好有 feel 噶。架车上咗之后，啲海风咁就落落地行一阵， 可以落地行， 跟住可以扯啲咁啊。 尤其是你谂下塞车塞到急急地嘅时候，可以嗰度攞落地， 依 下后面一下 有洗手间， 我真系冇争好远。你要俾我拣，有得拣咯， 早啲出门口咯，最多。 所以其实咧，我会建议嘅可以参考一下外国行咗好耐嘅方法嘅。 佢哋系点样啊？ 咁人哋譬如道路收费，人哋嗰个香港接住落嚟用嘅 e-toll 啦，外国行咗十几年噶啦，去到而家，咁人哋完全系冇问题噶啦。咁人哋应用层次去到系讲紧你譬如入咗叫 CBD， 即系市区范围，突然间有啲惩罚性嘅收费，繁忙时间你入去要俾钱嘅。咁呢啲人哋已经自动化做晒好多年噶，你哋冇得拗数。 但系佢嗰个俾多唔多嘅？即系突然间俾嗰嚿钱？ 唔多嘅。因为佢又系少数怕长计，咁外国行嘅时候咧，佢所谓惩罚性纯粹都系俾几蚊嘅啫。咁所以你要入去嘅时候，咁咪俾咯。 佢嘅意义系在于嘅就系希望喺繁忙嘅时间嘅时候，你都会谂一谂。 冇错啦，起码 你 会谂 一 谂， 因为你要俾钱。 但系人哋除咗呢个惩罚性嘅，人哋真系道路收费又系行紧啦，高速公路人哋个系统仲系要讲，因为你个行个距离，佢有唔同嘅收费嘅。人哋唔系分时段，纯粹系用者自付原则啦。你要行嗰段路。当 total 你行晒要十蚊嘅，你行短啲咪俾两蚊咯，你行长少少咪俾四蚊啊六蚊啊咁样。但系人哋系真系靠个系统去做晒呢一样嘢。 但系佢亦都俾你有得选择， 有得选择 系啦。我分享一下嘅就系我啱啱喺日本嗰度自驾游翻嚟啦。咁我真系都唔系太知嘅。咁但系当然你就要选择去啲地方嘅时候，我就要揸 highway 啦。你咪俾钱咯。 系啊， 系啊，就正如头先阿潮潮所讲嘅，就系话你分道路收费嘅，即系譬如话成条你咪贵啲咯。你系一橛嘅话，你落咗下边嘅话，咁跟住你咪收平啲咯。咁但系 或者嘅就你唔行 highway 得，你咪行下边，你咪塞车咯。 冇错啊，所以人哋已经好广泛应用噶啦，甚至乎日本咧有啲专系好中意过油车河嗰班咧，唐文字啲嘢一堆路咧，其实喺现实里边真系有嘅。咁佢哋点样做咧？日本政府系将嗰段路扩咗出嚟，收费咯。你中意嘅话，你可以行八个圈， 又唔 会 影响人 咯。系啦，你冇问题嘅，你咪兜咯。总之你每个圈你都要俾钱，系啦，你去一转俾一转钱，翻转头你又要俾另外一次钱，但系。你中意玩嘅，你咪俾錢上去咯，跟住咁樣咪大家可以又係開心啲咯，嗰啲 各取所需， 我喜歡用者自負呢四個字，係啊，你可以去唔去噶嘛，係咪？但我過隧道，我有時我唔可以唔過噶。 係啦，同埋你個塞車塞咗個時間，你冇可能你同我講兩蚊噶嘛，你一分鐘兩蚊，咁係咪我哋係 喎？一路塞車一路跳標， 係啊。 咁所以其實車會好多朋友都喺度講，咁係咪大家到時去到哇知道咁就隊友一齊鬥快衝咗過去先咧？定係會唔會話誒知道佢預？避会平啦， 就唔行住啦。 会唔会龟速咁行？行到慢， 打死火灯。 系啊， 喂，我坏咗啊，会唔会？ 好慢，好慢咁样射上去，会唔会有呢啲咧？咁当然啦，咁阿局长就话唔会嘅。咁大家可能系大家行翻应该啦。但系你实际营运咧嚟，咁会唔会系有是但一个人吴山成佢真系咁样做嘅时候，你就全条路影响晒噶咯？咁甚至乎啦，有啲实际例子就系、是。会有啲人拎住张五百蚊走去俾钱噶嘛？你一个五百蚊有得走，你连续两部五百蚊就冇得走啦。咁你如果塞住咗后面全部啱啱好时间，又啱啱系由非繁忙转繁忙嘅时候，咁后面嗰啲俾贵咗咁多嘅，会唔会嬲到震咧？ 系啊， 即系呢啲就反而真系要考虑点样解决得到嘅问题咯。 但系你呢个问题嘅话，应该到时就唔会咁样，大家都要而平衡。 系啦，去到第二阶段， 系咯，去到第二阶段嘅时候， 就 已经咁噶啦， 仲会有发生呢样嘢 嘅， 系啦，可能。就會好嬲添咯，真係會發生嘅呢一樣嘢係， 係啦。咁所以其實大家都真係要好好地咁樣去討論一下，嗬。即係其實你三條隧道做最終嘅時候係為咗啲咩嘢？因為曾經有啲人鬥氣啊，即係其實鬥氣咁樣講嘅就係一係你啊加到100蚊，係 咁所以希望咯都可以利用翻真係一讀二讀嘅時候啊，或者之前嗰個討論空間，會唔會可以再將現階段呢個咁複雜嘅系統，會唔會真係優化多少少咧？ 同埋係真係為咗即係。道路唔使话咁挤塞，系嘛、 啊？ 即系 初衷嚟嘅呢个， 系呢个系一个初衷嚟嘅。咁、啊、就唔好话为咗我，即系感觉上我会觉得嘅就系，其实系咁加，系咁加，系咁加。但系又系咁塞，系咁塞，系咁塞。即系其实个问题系冇解决。 系啦、啊，其实加完咗之后，其他嗱最常用嘅两条红隧同埋东隧，大家真系会俾贵咗去用嘅。 嗯、 但系系咪真系解决咗个问题咧？我觉得你人流过去西隧嗰边，其实而家谂得太过理想咯。 唔会咯， 系因为你仲系讲嘅系大幅度嘅分别。 三七六十 啊嘛，你唔系讲紧你少少五蚊十蚊嘅分别咧， 大 幅度嘅分别。咁其实我觉得可能会有部分嘅车过咗去嘅，会吸引多少少车嘅。但会唔会真系可以摊得匀几条隧道咧？我觉得问少少系啦， 好。大家密切繼續留意嚇，多啲討論，希望大家路路暢通嚇。OK， 希望啦， 多謝曬， 下次見，拜拜。 風景美好。飘水播种，那一个座，雷电与风，铺满前路，不知去向，都想要报道。还未见丰收，总想过停步，或者掉头。也不见去路，如尽信命运，就只得恶好。用心栽种，恐怕长出懊恼。知知我未信任，我就万劫不保。即使我们终未到达连绵乐土，如苍天有份。只管偏执去宣告 I choose to believe 难以相信都想放胆相信悬崖最准风光正在等我 结果，多于某处 I choose to believe。我非所想强大，都很怯慌，更惊挫败。无奈我并没另一种抉择，剩低坚守，所信从未摇摆。 郑欣宜嘅呢首 Believe Us， 快到12点半 ,29 度气温，睇嚟今日嘅天气呢会越来越热啊，上嚟收到 64% 嘅。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稍有几阵嘅骤雨同埋一两阵嘅雷暴啦，吹和南至中南风。听日仍然有骤雨，晚上同埋星期日呢雨势较为频密，留意留意。12点半啊先听新闻报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港协暨奥委会董事局开会讨论世界冰球锦标赛播放国歌时出错嘅事件，认为冰协喺管治上有不足，管理层责无旁贷。港协下个星期会向政府提交详细报告，等政府检视之后再决定下一步行动。至於會唔會有懲處，港協暨奧委會義務秘書長楊祖次話：現時唔會評論。青衣青康路一間學校朝早10点几懷疑有化學品洩漏，六男五女學生接觸之後手部輕傷或者不適，由救護車送院治理，學校其他師生無需疏散。中学文凭试笔试下个月21号开考，考评局在深濠江的文理书院旧址设立指定市场，俾新冠确诊考生应考。考评局公开考试总监麦敬生表示，去年有20几名确诊考生到竹篙湾市场应考，估计今年到指定市场的考生不会太多。据提醒，前往指定市場的考生要帶備確診證明，例如醫生紙、核酸或快速檢測證明。如果確診考生遲於應考當日朝早7点半才通知考評局，局方亦都會盡量安排他們到指定市場應考。麥敬生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又說，如果考生有發燒或者呼吸道不適等的症狀，但快測結果陰性，仍然可以到一般市場應考，但會獲安排坐在距離其他考生較遠的位置，市場亦都有量體溫的安排。到馬尼拉參加中非外交磋商和中非南海問題雙邊磋商機制會議的外交部副部長孫慧東，昨日同菲律賓外長馬納羅會面。孫慧東說，中非關係保持健康穩定發展，順應兩國人民心願，符合兩國共同利益。當前國際地區形勢發生深刻複雜演變，雙方要落實好國家主席習近平與菲律賓總統小馬可斯達成的重要戰略共識，深化政治互信，聚焦務實合作，繼續將南海問題放在雙邊關係適當位置，堅持透過友好協商妥善處理分歧，共同維護中非關係和地區穩定大局。中方引述馬納羅說，菲律賓視中國為重要夥伴，南海問題不是中非關係全部，菲方願意同中方密切溝通協調，妥善管控爭議。 保持雙方關係良好發展勢頭。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有几阵骤雨同一两阵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晚上同星期日雨势较为频密同有雷暴，气温下降。下周初最低气温在19度左右，风势较大，仍然有几阵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007点，跌42点，总成交金额661.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68点，系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627点，升2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80.6升5元，美团141.1系冇升跌，百度集团158.4升7.5，阿里巴巴85.65跌5.5，联想集团8.94升8.2，中国移动62.35跌1.25，京东集团160.6升1.8，金山软件36.3升2元，盈富基金20.2跌4仙。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9，日元130.35，瑞士法郎0.917，加元1.372，人民幣6.848，英鎊對美元1.228，歐元對美元1.083，澳元對美元0.668，新西蘭元對美元0.624。日經平均指數報27,326點，係跌93點，港金報18,640元，升1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92.79美元，卖出1,993.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光辉广播95载，香港电台10大中文金曲， 全球华人至尊金曲， 郭富城， 渴望无限 ，Ask for more， 舍不得离开，喜欢爱，需要爱，不要害怕爱多一些， 全球华人至尊金曲奖 ，Super Moment。橙海， 请把你的心海灌上最美的海，预约出这片橙海。 光辉广播95载，开创金曲新时代。 广播95周年，10大中文金曲颁奖音乐会。5月6日，红磡香港体育馆隆重举行。 国剧830，输赢。 做销售人员的难可能你讲不出，不过销售专家周月就咁讲啦。 仲记得有人你同我讲你想做 sales 嗰阵 ，sales 太难做啦， 识处理，仲要识执手尾，真系好难。 国剧830，输赢，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我是陈家乐， 我是汤怡。 用不同的网上服务，又要记住用户名称，又要定期改密码，只要开设一个智方便户口就搞掂。 透过智方便，你就可以登入不同的网上服务，重识自动填表同接收个人化提示。 用智方便可以登记医健通同登入佢嘅 app， 上 imsmart.gov.hk 了解更多。智方便接通网上服务，样样掂。 Hello， 大家好，我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系最风骚、最快活嘅人嚟噶啦。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Two，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至下昼1点，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 师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放松快活人。 好啦，翻嚟个点唱时间，不如读下呢个网上啲朋友留言先，好唔好啊？呢、這个叫做 Lydia 咧，想点样俾巴闭哥佢老公？啊，唔系，系巴闭哥同埋佢老公。啊，睇唔到个同埋两个字添。 你转咗眼镜去啦。 咪系咯，你喺度搞破坏，阵间 Lydia 老公听到咁点搞咧？ Lydia 有误会， 点俾 巴 闭 哥同佢老公 Clayton 啊？四月八号生日快乐啊！喂，四月八号同一个三月尾啊拉埋嚟讲，真系吓。算啦，好啦，咁另外呢个朋友 喺度挑拨， 阿 Michelle 话，请帮忙读出听日我喺 Toronto 嘅妹妹 Sita 生日，祝佢生活愉快。 多伦多好冻啊，而家嗰边 好多人生日、啊。 另外 Mayan 咧，点佢朋友天元师傅，祝佢生日快乐。咁、你嘅歌未必播到吓，唔好意思，因为太多啦。另外欣咧话今日妹夫阿芬啊，生日啦，祝佢生日愉快，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心想事成等等等等嘅。 系啦，另外仲有阿 Yoyo 啊，我哋以前淑女关注组咧，系、咪？佢就话咧，我要专登咧就要咧补足咧我生日快乐，预祝咧强强生日快乐，仲要想点俾嘅就一位咧靓靓嘅 Auntie Janet。啊，管太啊，三月二十五号咧就生日啦，咁啊祝佢身体健康，系啦，只手咧唔好再痛，几好啊！ Okay, 多谢啊，悠悠啊， 好多三月之星啊， 锡边个啊？ 悠悠 啊，系啊， 你锡马小强添。 关你咩事啊？ 你 石马点解唔会啊？ 唔系啊！ 哎呀，石咯，石多啖，石多啖。 今日唔得，今日唔得。 好，喂嗱，电话里边系咪阿黄太啊？ 系啊，黄太， 黄太， 黄太你好啊。 Hello， 喂， 黄太， 黄太， 讲嘢。 系啊，喂， 系， 冇事。 黄太，系。 未得。听 唔 听 到？唔紧要，咁其实阿黄太咧就会听一首，系、啦 ，hello， 喂， 哎呀，几担心你啊，黄太。 担心黄太乜嘢？ 吓，担心黄太。 听唔到把声 系 咪？ 系啊， 系啊，听到你哋啊，我听到。 你好啊，黄太。黄 太，点啊？有咩开心嘢？ 有咩点唱？ 系啊， 我想今日我哋同我先生结婚咧，四十四周。 哇！七几年结婚噶啦，系嘛？ 使唔使咁耐啊？ 七几年啊，嘛？一九七几 四十四年啦， 系啊， 系啊， 系嘛？ 七九年， 喺边度 摆 酒啊？嗰阵时，喺边度摆酒啊？有冇摆酒？ 有 嗰间酒楼仲喺边度？ 系啊，喺边啊？ 咗咯， 喺边啊？ 真系 弥敦道啊？定系咩啊？ 湾仔， 湾仔啊！我 仲记唔记得当日嘅情景啊？系仲历在目，系咪啊？ 着垮有冇着垮啊？你 有一定有， 换四套衫，换四套衫。 有冇挂啲珠喺？ 有冇挂 金珠？金珠， 金珠有冇？有冇？有冇？ 几手？ 只手咧戴晒嗰啲额，龙凤额系咪啊？七只八只， 成手都系，系咪？ 哇！我想问下嗰阵时公价人情系几多啊？人情 唔知咯，唔记得咯，咁耐。 五百至八百啦，系咪啊？ 嗰陣時喎， 咁多啊， 梗係冇啦， 二三百都有啩， 冇，唔記得啦。 我諗真係五萬蚊，一百蚊我。 又唔至於，但係唔使話五百蚊，五百蚊係好後先至咁多錢。 你係咪喺報紙檔電車路嗰間嘢擺啊？ 嗯，係啊，喺電車路。 記得啦， 係咪有個六字噶？ 我嗰陣做主人公， 係咪有個六字啊？一二三四五六個六啊？因为我好多姑姐喺嗰间摆嘅， 有个龙门啊， 好似中国啊， 系啦， 哇，中国大酒楼好似我唔记得。 宴开几多席啊？嗰阵时候 啊， 宴开几多席啊？ 哇，廿几位， 廿几位啊， 好多噶啦， 联婚啊，定系咩啊？ 系咪联婚啊？ 系咪联婚啊？ 系啊，系啊，系啊， 哇，争好远 啊！ 如果你话男女加分开摆，佢每一个嘅话，佢有廿几位，好好劲啊！嗰阵时 啊，你嗰阵时个礼堂嗰条龙啊，凤有冇盏灯斩啊斩啊 斩啊， 真 都有啊， 几开心，记得翻晒，几开心。咁你仲有冇 keep？ 仲有冇 keep 住当年嗰啲垮啊嗰啲咁嘅嘢噶？ 冇租啫嘛，嗰 阵 都系 哦租嘅，好啊好啊。 啲龙凤额咧，啲龙凤额有冇攞去 用咗佢？ 用咗佢 咩话？ 卖晒啦！ 卖晒！ 喂，你因为你第一你唔会带出街噶， 唔系你 其实冇咩实用价值 啊，女啊咁， 或者俾新抱 啊，系啊， 都系嘅吓，冇所谓啦， 唔系叫阿老公再俾个， 再买个， 唔系，但系其实龙凤额咧，我试过见过有个朋友咧，当然佢即系都系好时装达人啦。都好睇噶， 即系带出街， 带出街系啊，睇下你衬乜嘢，同埋个人系点样。你唔好话龙凤额老土啊，其实我觉得好喜庆噶。 系啦， 唔紧要，你卖晒，唔好提佢啦，唔好提佢啲嘢。 阿黄太点样庆祝啊？ 系啊， 啊 点庆祝啊？今日 今晚啊食饭咯，如果系就 真系噶。 系啊， 喂，黄太，你讲讲咁耐冇讲，老公叫咩名啊？老公叫咩名啊？老公叫咩名？ 黄志明咧？ 黄志明， 又唔使成个名讲。 你太太，你太太点唱俾你听？ 叫阿明哥再打多只龙凤鸭俾你啦，做咩啫？ 一边就龙，一边就凤咁， 仲要眨眼嘅。个龙凤眼眨眼嘅， 两粒啫喱子入啊！ 而家好贵啊！而家 咪就系因为贵咯， 系啦， 四十四周年喎， 系啊， 钻 石啊，我要钻石啊，唔系龙凤眼， 又得啫， 阿女啊，阿老公而家喺边度？系咪喺身边啊？定系出咗街啊？ 唔系啊，去凑孙啊！我哋要 哇，仲要凑孙添啊！系啊，明哥听到啊，开心啊！好，两个仍然继续咧，甜甜蜜蜜，开心啊！ 祝福你哋，祝福你哋， 祝福晒， 拜拜， 拜拜。另外，仲有另外一位朋友 Alice。 喂喂 喂喂 ，Hello，Hello， 喂，麦丽斯，你好啊， 周善， 你好， 咩话？周善，周善， 周善，哎呀，阿莫，我而家啲人拣人拢讲黑话， 系啊，周善噶，我都黑拣言，黐拣言嘛， 你要问黑拣言喎，嗯，好，我知一百省艺啲当然个好靓， 系啊，艺知道啊，一嚟就好靓嘅， 你用客家话。同佢讲嘢， 嗌啊！ 壮总好，小强好， 你好， 你好啊！ 你而家系咪喺胡卡？ 嗌好啊！ 你系咪喺胡卡？而家系咪喺胡卡啊？ 笑死我！ 做紧咩啊 ，Alice 而家？ 点啊，家妹？ 我而家翻紧工啊！ 吓，你翻紧工噶？ 做紧咩嘢噶 ？Office 定系乜嘢啊？ 点唱都系因为大家姐咧，佢翻咗嚟香港两个月啦，听日咧佢就会翻英国，系啦，再英国， 再英国。 咁我就即系少少唔舍得啦， 梗系啦， 谂住点唱俾佢听咯，系啊。 哎呀，撞咗丽杰叫啊！ 就大我好多年噶，大我十几年，咁佢就都系凑我嘅，凑大我嘅。 以前系咁噶， 系啊，你系咪好多兄弟姊妹噶？ 我系啊，我有八个，我最细咯。 哇，一定系好热闹咯，加埋阿爸阿妈，差唔多一围噶咯，坐满噶咯。 一围唔坐唔晒。 以前好兴，唔系啊，到下有下围，有下一代啊，你加加埋埋咁系好多人会挤喺间屋度噶啦，好啊，热闹开心。 哇，嗰时八个人啊，嗌交咪好热闹。 系啊，争嘢食都几系。 打交都好劲噶。 打交都好劲噶。你系边边 打赢定打输嗰个啊？ 我赢嘅，因为我老豆锡我。 你排第几啊？拉女啊？ 拉女啊嘛， 系啊， 拉 八 妹啊， 八妹 啊， 系啊，系啊。 哇，几多个女啊？几多个女啊？ 四个男，四个女咯。 哇，咁平均嘅。 哦， 因为玩比赛都好玩喎。如果八兄弟姐妹打羽毛球啊， 有噶有噶，系啊，细个有咯，系啊系啊系啊。 哦，同阿姐啊，爱在英国系咪？ 系啊，听阿姐啊， 听阿姐。杭州买鸡名啊？ 杭州买鸡名啊？阿江燕啦， 阿江燕啊， 阿燕姐， 你又系新界妹嚟， 应该系咁大家族。第一，第二就系讲客家，翻英国系嘛？呢三样嘢中晒 系咪？ 唔系上水附近啦，系 啊，你啲乡里啊， 乡里 乡里啊， 邻居啊吓。 哦，咁其实佢翻到去就会都一段时间都未必会翻嚟，定系会年年都会翻嚟探你 噶？唔知啊，睇情况咯，系啊，都睇情况，因为佢都有个仔仔喺英国嗰边噶，系啊， 明白，系 啊，都系要就时间咯，因为今次真系太耐冇翻啦，因为疫情啊。 翻咗嚟几耐啊？ 两个月。 翻咗嚟两个月咯。 两个月啦，咁系啦，都要翻英国睇住个仔仔。 因 为 英国好方便啫。 系啊，我都系咁话， 因为而家又有。视像啊，咁样挂住都会用视像倾下偈啊，咁样样咯。好过以前好多， 系啊，阿伦都好咯， 阿伦都好咯， 阿伦都好，即系咁就好啦。 咁就将只歌送俾佢啦，好嘛？你今日拣只歌， 少少嘢得唔得？ 得， 系啊，我想点唱埋俾四个哥哥同埋三个家姐听，惊 佢哋嬲系咪 咁样样？ 啊，因为佢哋话打交啊， 仲打？喂，嗱，而家暂停，点唱先？ 我 最大嗰个同你争嘢一年。 好危险啊！ 争几多啊？争几多？阿谢老爷 最大同你， 而家系大家姐嘛？ 唔知系咪十六年咯？都 哇，咁多真系， 因为争得远啊嘛。 大家姐同埋二家姐系有凑我咯，咁样样咯。 系啊， 因为妈咪要做嘢嘛。 系啊，知道。 系啦，系啦，系啦，即系好似妈咪咁嘅啦。佢哋两个都系啊，两个家姐都好似阿妈咁样样咯。 系啊， 系啊，通常同哥哥打交咯。 系嘅。 你同哥哥打交，冇理由噶，唔系啲哥哥好锡妹妹啊嘛， 争嘢啊嘛，可能 系咩？ 唔系， 但佢好锡妹妹噶， 而且人哋啲妹妹啫， 因为打越 friend 嘅， 系、哦、啊， 都系嘅，不打不相识。 有冇同你带你拍拖？有冇带你出街玩嘅？即系佢哋拍拖。 唔会咯， 我、哦、唔会啊。有冇带你睇戏啊？ 有嘅都有嘅、 啊， 其實我覺得重點因為佢係拉女， 係 啊, 啊， 贏曬 嘅， 係 啊, 啊，所以都係搣下佢咁， 行過扎定搣下佢啊， 好， 唔介 意，多謝曬， 講少少嘢，好，講容許我講少少客家得唔得？ 可以， 南海族 ，OK， 師侄睇樓，省就阿姐啊，仲要阿馬啊，選字傾抗害佢先先 ，OK。咁讲完啦， 好， 讲得好好、啊， 大家都系身体健康， 健康噶嘛， 阿爸阿妈、哥哥姐姐，身体健康。 你哋啊 ，OK， 唔该晒，拜拜。 好，拜拜。 Alan， 好开心啊，身体健康啊。 所以所有听紧嘅朋友吓，一生中最爱，身体健康最紧要，心情愉快。 系啊。 如果痴痴的等，某日终于可等到一生中最爱。谁介意你我这段情，每每碰上了意外，不清楚未来。我曾愿意，我心中所爱，每天要孤单看海，宁愿一生都不说话，都不想讲假说话欺骗你。你会发觉间隔着一点点距离，无言地爱，我偏不敢说，说一句想跟你一起。哦，如真如假，如可分身饰演自己，会将心中的温柔献出给你唯有的知己。如痴如醉，还盼你懂珍惜自己，有天即使分离，我都想你，我真的想。想讲假说话欺骗你，留意到你我这段情，你会发觉间隔着一点点距离，无言地爱，我偏不敢说，说一句想跟你一起。如假，如可分身饰演自己，会将心中的温柔献出给你唯有的知己。如痴如醉，还盼你懂珍惜自己，有天即使分离，我都想你，我真的想。 一生中最爱，好啦，我哋电话里边有另外一位朋友，喂 喂， 好， 请报上名来， 你边个啊？ 嗨，大家好啊， 你好啊，你系边个啊？ 我叫 Joyce， Joyce， Joyce 定系 Joyce 啊？ Joyce 啊， Joyce， 点啊 ？Joyce， 今日有咩点唱啊 ？Joyce， 首先好祝阿 Yoyo 三月九号生日啦， 多谢 Joyce。 啊，咁因为我两个孖细佬咧，阿江仔同明仔都系呢日生日嘅， 江仔 同埋鋭仔都系， 佢哋两个系咪好似样噶？ 江仔同明仔， 唔似，反而系因为应该系 二輪掟掟嘅，係 啊， 咁樣嘅， 好笑啊， 唔似樣， 係啊， 另外咧， 另外咧就補咗幾個小學嘅同學啦，一個。三月十一号啊，李金英啦， 阿英姐， 洪英英，洪庭华啦，同埋廿一号嘅张国英咧，都生日快乐。 佢两个英英嘛， 系啊， 好啊， 女仔嚟噶啦， 好朋友啊，呢啲应该 系多年嘅朋友， 小学同学嚟啊， 小学同学，到而家仲有联系啊？ 系啊系啊， 几多年啊？ 长情 几多年？我哋 几十年啦， 七几年毕业 我都 系 好 啊，好啊， 而家唔觉嘅，讲真， 最紧要开心， 系啊，身体健康， 系啊， 系 啊，祝你哋生日快乐啦， 好啊，点解你净系女同学嘅，男同学 唔系啊，中间嗰个洪庭华咪男仔嚟咯， 哦，洪庭 华，阿华仔， 阿华仔，阿华仔， 对唔住啊 ，Joyce， 好，仲有冇啊 ，Joyce？ 仲有咧，就今日廿四号咧，就我呢个细侄女阿琪琪生日啦。 琪琪， 嗯， 系啦。 几多岁？ 今日咧就系我自己生日啦。 哇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Joyce, Happy birthday to you, 好耶！生日快乐啊！ 升好多人啊！咁廿六号咧就系我一个朋友叫慧玲嘅生日， 廿零零， 地 都要， 跟住咧仲有咩啊？ 咁啊就预祝阿马小强廿六号生日快乐！ 哦，多谢啊！ 最紧要身体健康， 知道， 成功， 耶！减肥 好成功，因为好多老友支持啊！ 耶！ 好，继续支持我哋。 系就系另外我一个我个侄女咧就阿仲欣咧就生日， 系。 咁之后呢一个啦，咁就三十号咧就系阿仲仪咧，佢个妹就结婚，咁就喺呢度预祝佢百年好合啦， 永 结 同心， 系啊系，系多谢晒你， 多谢多谢， 听你哋 嘅，我 听到好开心嘅， 咁系 继续听啦， 哎呀，听多啲啊， 好感动啊，搞到我次次都要攞纸巾， 攞咪攞咯，傻猪， 系啊，我帮你抹翻啲眼泪。 在下秋天，那些日子可说已完结。有些夜里，我会开车到城里兜圈，我才领会到什么叫做往事如烟，一眨眼又是一个十年。那些瓜葛纠结，在某一天突然与人而解，一眨眼又是一个十年。对于人生起点一知半解，我却已经懂得音乐。几个理想能够扛得住岁月，还不如好好的过越来越少的明天。生命给我们什么都不可能拒绝，这句话我当年不了解。时间它暂热起来，毫无道理可言。我也不忍对你说，热情总会了解。一眨眼，又是一个十年。那些瓜葛纠结，在某一天突然与人而解。一眨眼。又是一个十年，那些轰轰烈烈让人怀念，已经和我没有关联。又是一个十年，那些轰轰烈烈 说话形容丰收快活人，你会点讲啊？ 我是拜仁仔阮仲仁。El programa es estupendo。我讲嘅系西班牙话。 我是瑞瑞，逢寿开乐然敲敲摊啊！我讲嘅系客家话。 我是马小强，丰收快活人，好难听啊！ 吓、啊，你讲乜嘢啊？ 我讲嘅系反话。 我是梁继昌，丰收快活人，好好听啊！我讲嘅梗系真话啦。 节目播放完毕， 又要等下星期一。 放学歌又嚟啦， 系咪暂别啊？ 暂别啊！做咩闹人咯？咁 招人闹你， 突然间撩起， 冇闹你， 你够 知冇闹你。 我哋星期一可以见到小羊羊啦， 系啊， 入嚟大家啦，礼拜一10:00， 希望大家有个好开心嘅星期六同埋星期一， 冇错啦， 拜拜。